在人，日前就北韓試射導彈發表的言論，形容是仿效了美國的強盜邏輯。金宇正列舉文在人去年視察國防科學研究所和日前在西海守護日紀念儀式上的發言，說兩韓的國防科學研究所同樣進行彈道導彈試驗，但韓方就主張試驗是為了實現半島和平和重啟兩韓對話，朝方試驗就是對營造對話氛圍帶來不利影響，批評韓方荒謬絕倫、厚顏無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覆蓋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7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38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4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8.5跌3.5，阿里巴巴223元升6.8，美团289元升8.6，比亚迪股份162.4跌8.7，百度集团206.8升3.6，小米集团25元跌5仙，盈富基金28.74升1.2，药明生物98.8升2.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07，瑞士法郎8.277，澳元5.943，加元6.174，新西兰元5.45，欧元9.152。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50点，跌34点。港金现价报15,8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04美元，卖出1,71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排到东港中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车龙喺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宏照道嘅支路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挤塞，龙尾环宇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啊， 做咩立得正，立到大家 完全都慢啲啊！我正想话咧，我今日翻到嚟咧，我哋今日咧都几衬下我哋三个， 系啊，无啦啦暗衬， 系啊，我同桂花田咧嚟咗呢一个帽子庄啊，你睇下我哋而家，哇，亲子佳丽啊！ 曾志豪就是右间条， 趁翻个新区咯。 好明显，桂花田就是粗条。 咁你咧，你咪一人还间，你咪一人坐还间。 但我颜色唔同啊， 你冇错， 只系深浅啫嘛。 深浅有啲唔同， 系啊， 系啦，佢 就系咩啊？ 你呢只 蓝啊， 深又唔系， 你又唔系， 唔系， 你个紫蓝嚟嘅。 佢最好系呢个蓝得嚟加红添嘛。 系啊， 哇，你赢晒啦， 蓝得嚟带红， 系啊， 系啊， 但 系 啲红系间住嘅啫嘛。 咁我间歇性， 系啊， 选择性。 头先阿田话咧，不如翻嚟讲啲开心嘢咧，我有嘢贡献啦，我其实啊，可以话系咁多个月以嚟。我终于咧有一次喺银包攞钱出嚟咧，唔系净系交罚款，唔系净系爱嚟睇医生。 琴日终于捐钱啊！ 琴日终于有消费啊，系啊，有买嘢啊，系 咪买俾自己先？ 琴日我同老婆咧就去咗商场度，咁咧严格嚟讲咧，呢个消费咧都系同咧即系。治療有關嘅，佢咧整親只腳之後咧，佢又發現嗱，你當佢直口又好，係啊，你當佢直口又好真實都好咧，佢就話：哎呀，硬腳啊，對鞋， 要買個對新鞋， 冇錯啦， 唔係啊， 直接嚟買新波鞋， 係啦，咁啊好事嚟噶， 支持下， 我大力支持佢，我話好好啊， 而家減價， 冇錯，我就正想話，真係減到輕輕含含啊，係啊，我入到去嗰幾間咧。好唔爱国，仲喺度卖紧一啲即系伤害我哋国家利益嘅嗰啲铺头度。 有冇行入去闹佢啊？ 有啊，我大力用银纸去闹佢，我买晒佢嗰啲咁嘅。 我要买晒佢， 起又 起又真系。 等你，我买完 着鞋买。 系啦， 等我咩买完我唔着啊？ 买你对衰衰鞋吓，等到你有鞋都冇掟着咁样。 点平法啊？曾志豪 半价。 全線啊！ 即我又冇，我又冇逐個全部隔曬啦。 即 係 你最喜歡嗰個都係半隔。 係啦，譬如咧，佢、哦、我琴日見到佢嗰、那個三間嗰啲啦，佢、真係原價真係千幾蚊噶嘛，仲要係真係唔係呃你，即係有啲人係先加價後減價噶嘛。係 啊 佢唔係嗰啲，因為你行開鋪頭都知佢，佢 幾多錢？ 佢不嬲都千幾蚊噶嘛，佢真係同你嚟個對半腰斬。 其實係咪貴尾啊？ 哦，可能系 贵尾， 但 咩都， 但佢个贵尾平时唔会美到咁噶。 同埋咧，可能佢哋咧都饿咗成个月正月咧，冇人买蟹。 系咪啊？ 我啊冇理呢啲嘢， 我谂冇人冇人理 嘅，系我理咯。喂，我真系冇买啊，想买啊，但系谂下，未过正月我唔买住。 关咩事？过正月都唔知几耐嚟而家。 即系你 十八啫嘛，今日。 咁系咯，已经过两个几礼拜啦。 哎呀，原来你有 清晰， 你有咁迷信嘅咩？真系 我系噶， 系啊， 因为怕咩俾人知啊？ 咁你冇理由会同佢忽然坐埋一齐噶，斜住。 我哋 balance 噶， 系咩？ 两种唔同嘅信仰。 哦，即系已经计过数啦。 梗系啦，你估我哋呢三个系贸然坐？喺度嘅咩？ 系咩？ 真系啊！ 我以为真系一 家 之合， 梅梅九合咩？ 系啊！咁我个属相咧，我属相 O 唔 O K？ 中立， 我属相系中立，系咯。 但我想话咧，即系其实咧，我喺旧年咧嘅情人节咧都买。 旧年嘅情人节 系啊系啊，我都系以一个半价买一送一嘅形式咯。 系啊， 咩 啊？ 买 一半价买一送一。 唔系啊，即系半价咁，即系买一送一啦。系咪？即系啦，系即系咁样咯。咁佢原本又系千几蚊噶嘛。 系系系。 咁买两对。千几蚊咁咪即系变咗几百蚊一对咯。 哦，系啊，总之即系其实都 好正，我都觉得 都好爽噶。 系啊， 你琴日即系起码唔系攞啲钱就我睇到佢唔好，我哋交罚款啊，买翻对鞋着俾自己都舒服啲啊。 哎呀， 真 系好啊！ 再唔系网购咯？咦，咁你 keep 个单未啊？ 哦，系喎， 系啊，唔好掉单啊！ 执翻去啊！ 琴日够晒嗰个消费噶咯，已经。 有你试下都好啊。 系啊， 试下嗰个叫咩住话？ 想你住， 想你住啊！真系 想你住。 咁同埋咧， 想你住。 咁同埋因为琴日咧去到个商场度咧，就顺便咧去埋即系豪佢一次啊！真系，因为仲要难得咧 撇甩埋两个僆仔啊嘛。咁咧就同佢。买完鞋之后咧，就上去咧 酒店度 咩 fine dining 嗰啲场所，我有提出佢唔理我啫嘛，系咁啊。 想生多个妹系啦， 佢唔理我咁解啫。上到嗰一层咧，即系有得俾你食，即系所谓精致晚餐嗰度咧。哇！我就终于明白到咧，点解咧酒吧咧早几日咧佢哋喺度咬咬声啊？因为啲酒吧咧唔系酒吧，佢哋而家仲未有得开噶嘛。但 系 佢哋嬲猪嘅地方就 系 话，其实而家你哋有啲食肆咧， 都有酒 啊，你有嘢食又有酒。饮啦，佢哋已经话有咩分别啦。咁我上到去咧，我见到其中有间嗰啲餐厅咧，即系食德国嘢嘅，大家都知边间嘅。佢真系系咁一大杯啤，一大杯啤，佢本身有酒牌咁，我估系啦，应该。佢一路食紧肠，咁另外你又见到啲客人咧，就大杯啤酒就怼埋嚟噶啦。咁有咩分别咧？ 其实 望落去果然真系令到，如果我系一个酒吧嘅从业员， 都黯然神伤啊！ 系啦，点解佢得我唔得啊？ 好耐之前已经发咗呢个声响咧，就话喂，点解佢哋即系好多嗰啲食肆系啊？但系都系冇理啦。如果你系酒牌就系酒牌，佢跟个牌噶嘛。 你莫讲话系西餐厅啊，其实中式酒楼一样噶。佢而家晚市有阵时都见到，譬如寻晚咁样，我自己出街食饭都见到有嗰啲食客咧喺中式酒楼，佢一样开。 酒 系嗌红酒一样 有，哦系啊，咁所以令到佢哋即系好嬲猪咯， 明白有个原因嘅， 好开心 嘅。咁可能咧，佢觉得，你如果有埋食嘢咧，饮酒部分好少嘅啫，咁所以咧就可能沟淡啲。你净得 酒 吧，净得饮酒吧， 系啦，好唔抵啊！所以呢个我谂起阿罗启新嗰阵时个经典嘅事啦，即系头先你嗰个比喻话，喂嗰度一路食嘢，但系有嘢饮，同埋酒吧有路有得饮酒食嘢，但系点解有唔同嘅待遇咧？ 即系黐聚 阿 Cousin 嗰个。笑话啦，究竟食紧嘢嘅时候可唔可以祈祷咧？可以。祈祷嘅时候可唔可以食嘢咧？唔可以。 哦， 系咪？系咪 啊？ 就有呢样嘢。 先后个次序。 先后个次序，同埋最尾咧，即系我哋嚟一个圆满嘅旅程咧，就去。 真系冇俾老婆闹啊！全程都 冇， 因为你系咁拎张卡出嚟消费。 哦 ，OK 嘅， 所以就老婆。 诶，好豪啊！ 两个细路喺边 咧？喺佢阿 爸阿妈度咯。 系啊。 咁咧，最尾咧就行嗰啲咧。 收埋咗喺边度咧？ 系啊。 装埋喺酒店度，跟住闩埋道房门咁样。最屘我哋行咧嗰啲叫做化妆精品铺咧，佢有啲即系唔系净系嗰啲大牌子嗰啲，总之佢就不楞啦。跟住咧，原来我觉得好好玩嘅，就算你平时即系我老婆平时冇乜化妆嘅， 即系估下佢系乜？ 系啦，佢估下佢系乜咧？一嚟好玩啦， 你知唔知啲咩嚟嘅？ 系啊，其实咧有啲嘢即系我都系唔系几化嘅，即系所以咧，我记得大蓝灿咧又高又矮，又肥又矮又瘦嗰啲一支 又长又短， 系啊！我琴日仲影低咗咧， 真系唔睇字唔知咩嚟。 有两个产品咧系好得意噶，包括咧有呢一个叫做开运浸浴包， 吓、 啊、开运浸浴包，开运。 啱、你啦！哎呀，做咩你买个俾彭仔啊？ 啊系、啊，你都要开运嘅咩呢样？ 佢要信噶嘛？ 好笑嘅，因为咧佢系嗰啲日本啦，好平嘅啫，即系20蚊包咧，细细包咧、入浴咧，即系我谂住入浸浴缸啦。咁咧佢有三只开运嘅，一只咧就系、是、金骨味。就咧就係、是、所謂開運就直情係話咧佢嘅好處就係令到成個人開咗個運程。 咁一個 係 健康嘅係咪？ 唔係另一個咧就花香味，第二隻噶啦就奶白色嘅，就代表笑運喎。 笑啊！ 即系我话你浸完之后咧，就会咔咔笑噶啦，系啦，个人好开心啊，好开心噶啦，咁样系啦。咁 你落咗啲咩？你落咗啲咩？ 系啊，跟住第三款咧就叫做森林之香， 系即系点啊？ 唔知啊，佢咧，佢 就清新。 你睇下咩人讲咩话 咧？佢森林啊嘛，咁系讲讲到佢嗰几块啊， 唔好带佢去啲郊外啊， 哎、真系 多草啊、树木嘅地方啊，葵花田会变身嘅。 哇，你做咩一谂就已经谂到呢个位啊？ 好压抑咩呢排？ 系咯，好唔掂咩？真系啊！你再讲多啲森林，我揾景哥啊，你讲多两句先啦。 系咪好压抑？ 咩好压抑？即系好题外话，想问 系咪想好奔放？ 系咯， 草地度。 系咪要好奔放嘅？想点先？ 唔系咁开运啊！一开运咪谂起呢啲咯。 如果见到咁样，如果见到你咁啊，即系运滞啊！ 系啊，唔系佢咧嗰个森林嗰个咧，又冇嘢喎。 轻松嘅， 佢轻松嘅，佢就话咧呢个叫做森林之香咧，透红色咧，就话有圣运。 吓 咩运啊？ 咁咪中咗 咩运啊？讲嚟听下，讲多次。 佢边个 揾紧歌？姓云，你话边个姓啊？ 姓杰个姓啊？ 唔系，有咩姓？ 啊，我都赢 啊！ 唔系 胜利个姓， 冇错， 胜利咯， 你啱。胜利个姓 赢啊， 系啊， 系啊， 赢啊！ 佢真系写住系胜利个姓啊，跟住咧佢仲要咧除咗 搞笑嘅， 好好笑啊！佢除咗系廿蚊包之外咧，佢仲讲到明咧， 廿蚊包咧未货尾啦，都已经 系啊， 可或者话斋， 呢啲唔使货尾啊，你浸浴呢啲又冇乜所谓噶。佢然后写住咧就系咁讲嘅，你冇得去日本祈福， 系 佢啦，几款任你选，求咩买咩，然后就写住祈得。浸得睇得，但系唔食得。 OK， 哇，总 之你想要乜就浸乜啦。 廿蚊可以开运喎，喂。 喂，幸运啊！ 点解你唔买俾 幸运啊？代替去咗日本。 系啊，我都觉得真系啊。 呢个会实际啲。 佢里边有好多日本嘅产品啊，真系。哎呀，咁啊就开心咯。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聲版本你喜歡你嚇。哎呀，早知道我兩個拍檔都中意呢啲開運嘢，我買翻幾包翻嚟浸下啦。我都冇買到。 我沐浴乾你買俾我冇用啊。 咪但可以浸腳咯。 哦， 浸腳都好啊。 冇，你買 俾腳行運啊。 啊，係啊，因為有人，哎呀，有人就嚟，有人就嚟要行聖運啊。 哎呀。 你唔记得咗头先佢讲咩？ 呢个胜利 系咯，你系咪不？你咧谂住行圣运，跟住咧阿华就叫我帮佢点一只歌，就许志安嗰只。 哦，系咩啊？ 流泪行胜利道， 开心啊！ 系啦，但系佢哋两个，佢哋两个合唱又唱边只啊？叶振棠嗰只 咩啊？ 胜利双手藏。 无聊啊，咪买啊！嗱，我哋今日咧节目咧都好 丰富到爆啊！今日 好丰富啊，快啲讲嚟听下。 好，先嚟， 先嚟， 我哋 十二点半之后，好耐冇见啦，亦都系最尾一集嘅诶《风骚家庭保卫队》。 系啦， 咁我哋咧就会有呢个压轴嘉宾啊。 个嘉宾就真系讲开，真系好耐， 好耐冇见落去 啊！ 因为忙于凑细路， 系啊，肯定啦， 吴宇飞十二点半之后啦吓。 咁啊，仲会系可以我哋听下佢嘅凑仔心得啦。 咁我哋倒数啊，咁十二点半之前咧，即系十二点至十二点半嗰半个钟咧，我哋有 站边度？ 系啦，浓缩版嘅下一站。边度？ 系啦，咁今次咧就系讲紧啊，你即系如果真系谂住移民嘅话咧，咁啊应该咧谂谂啊，即系先考虑自己有啲咩因素啦，即系 有啲咩考虑因素 系啦。咁譬如工作啊、经济啊、家庭啊等等等等，咁不如大家分享下啦。 系冇错啦， 今日浓缩版半个钟嘅啫。 系啊，我哋要讲啲咩？上一集啊，反应热烈啊，即系肉面向鱼啊，加开推出啊咁样。 系啊， 好啦，又再倒数咯。 咁啊，即系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啦。 系啦， 咁啊，梗系有 风骚 生活小 确 幸。上个礼拜咧就暂停咗一。 系冇错， 咁啊今日咧就再出笼咧，就同大家 我哋迎复活节 系啦，所以同诶复活蛋有关嘅。 我几惊你扮复活兔啊，吓亲人真系。 我又何尝担心你啊？因为扮只鸡仔咧， 我扮鸡仔个惊吓度都唔及你扮复活兔啊，老老实实。最多嫌我只鸡瘦得滞嘅啫，冇乜嘢噶。 有冇谂过 好肉食啊？ 大个。兔仔耳朵， 我你咪想要啊？ 我唔想， 以后冇人再睇兔女郎 啦。咁啊，好啦，呢个十一点半前咧，就至到十一点咧。就 係 正常啦。 哦， 係 啦，係點啊？都要講。咁啊，歡迎大家啱咧十一點半咧嗰時候咧上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面书专业嗰度 系 OK OK， 都可以睇埋嘅， 有 live 啊， 系啊，喂，咁还点都系啦，咁我介绍埋咧，琴日我又见到一样新玩意咧，头先我俾阿彭仔同阿田都睇咗嘅，有兴趣一阵可以摆上网咧，其实就喺个商场度咧，有一部好大型嘅，即系睇落去咧都知道系售卖机嚟嘅，一格格，咁啊，不过咧就咁睇个样咧，头先佢哋两个都估咗好耐，因为咧又写住又分啦，又熟啦，又纯啊，咁样嗰啲嘢啦， 有个爽字我记得， 有个爽字咁样，咩嚟嘅咧？头先话佢两个估咗几耐啊？ 估咗，我一嚟估中啦。 咁啊系，咁啊系。 啊， 好彩佢 咩？ 系啊，如果佢带阿华去睇咧，阿华以为就话，即系点啊？拣啊，拣今晚系爽啊，定系顺啊？ 定系冇 啦，定系熟啊？ 你拣边两家？ 我都有谂过会唔会系嗰啲敷眼嗰啲， 唔知点解咧？我睇咗其中一个字咧，我就觉得系嗰样嘢咯咁。 系啊，其实清酒售卖机嚟嘅。 佢系爽啦，跟住中间 纯啦， 又有 个分啦，同埋 分系啦，分系香薰嘅分。 系啦系啦，香就香薰个香。 同埋熟咯。 系啦，熟咯。咁所以原来咧，佢就系讲紧话系清酒售卖机嚟嘅。咁我见到几笪地方都有，譬如尖沙咀啊，琴日喺旺角都有一间咯。咁但系原来佢嘅运作系点嘅咧？我真系以为入钱落去嘅。但原來唔係嘅， 唔係咩？ 佢因為彭仔一嚟就懷疑啦。喂，咁啲細蚊仔咁亂咁撳，咁樣 開清 酒飲， 原來唔得㗎。佢咧係楞住咧，佢隔離有間餐廳，咁咧你就先掃描咧嗰間餐廳餐台上面有 QR code。 安心出行 係啦，咁然後咧，唔係你仲要登記一個佢嘅 account， 一個帳號，咁然後咧佢就會瀏覽推介咧今日有咩清酒啦。咁咧佢嘅錢咧就用代幣嘅，即係譬如可能唔知一蚊兑兩蚊都唔知咩，係啦。咁你換完個代幣之後咧，你當你增值咗啦，譬如你用十蚊就換咗兩個代幣，可能就買到啦。你就咧行到出去，仲要自己揀酒杯，因為飲清酒特色嚟嘅。咁然後再攞個 QR code 咧，攞個手機去 scan 咧，佢就會嘟咁樣，佢就會倒啲酒出嚟。 啊，咁其實嗰間係另一間鋪頭， 係啦，另一間鋪頭。 其實可唔可以就咁喺個鋪頭買咧？ 可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公司註冊處提出公司查冊的新建議，包括在首階段容許公司不被公眾查閱董事通常住址、董事和公司秘書的完整身份識別號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收緊查冊安排會不會影響收緊查冊安排會影響律師和會計師提供服務，記者協會亦都表明反對，當局會不會平衡有關的訴求，例如記者可以成為指名人士。林鄭月娥回應名冊的存在已經是平衡，看不到記者有什麼的特權。 個人的私隱是要受到保護，但是每一件事都是有個平衡，如果不是根本不應該有查冊或者有公共資料可以公開讓大家知道，所以本身這些公共的即名冊存在已經是一個平衡，就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去檢視這些由個別的公司、團體、個人是提交了給政府去做某一種，譬如去攞牌啦，或者成立公司啦，嗰個資料，但係都要做一個平衡，就係要保護佢哋嘅私隱。如果嗰個資料唔係好必要性，咁咪可以嚟到去保護佢咧。而呢啲咧係唔公開嘅。我喺2月4日嘅立法會嘅答問大會咧，我當時話有五個範疇咧，社會都希望我哋從一個立法嘅角度去研究，其中一個咧就係點樣去保護個人嘅私隱，包括是怎樣去防止起底，防止這個人資料被武器化，以至到在傳媒那裡或者在網上發放假消息，或者是仇恨的言論，一大堆這些問題呢是需要處理，其他國家都有處理這些問題，所以我們就在這裡處理。而當時呢公共查冊都是其中的一環，我已經強調過了，我看不到為什麼記者要有特權，人哋睇唔到嘅嘢，記者要睇到，呢、這個就係視之為特權。香港任何人都冇特權。 港鐵車費將會喺6月27日起下調1.7%，但舊年推出嘅八折優惠今個月底結束，有意見認為變相明減實價。港鐵商務總監楊美珍話：減價同提供優惠係兩件唔同嘅事。佢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明白有市民希望減價幅度越大越好，但港鐵要考慮多方面嘅因素，包括要有足夠成本維持服務，亦都要保住員工。佢提到，由下個月至到六月底嘅95折車費優惠涉及2億多元，全部要由港鐵支付。被問到95折是不是港鐵可以做到的最大優惠，楊美珍說疫情下要平衡多方面的需求，可以說是盡了力。他建議市民購買港鐵月費，因為車費的減幅會較大。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表示，強烈希望和歐盟建立更加積極和富有成效的貿易關係，以應對中國等大型非市場經濟體。戴奇和歐盟競爭事務執委維斯塔格通電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聲明說，雙方同意在氣候變遷、網絡經濟和強化美歐合作等優先領域開展合作，並同意在未來定期接觸。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85点，升247点，总成交金额58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升125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7.5升5.5，阿里巴巴223.4升7.2，美团291.4升11元，比亚迪股份165.3跌5.8，百度集团207元升3.6，小米集团25.25升2.5，药明生物100.7升4.45，盈富基金28.86升2.4，安踏体育132.3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9，人民币6.571。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9，跌15点。港金现价报15,880，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87，卖出1,708.3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又坏车阻路，咁影响到一带挤塞，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亦都影响到咧就系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沙咀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兴路跟住海安路噶。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咧又坏车，咁一带就挤塞，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沙咀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海兴路近住海安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咧就挤塞，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非常多车，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嘅，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平山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Ben Sir， 港台电视31嘅历史二三事，今晚又会带我哋欣赏边幅名画呢？ 受难节前夕，我哋会睇达文西另一幅画《最后的晚餐》。其实好多教堂都有类似作品，点解呢幅画偏偏成为大家嘅谈论焦点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寻找名画最后的晚餐》， 由 Ben Sir、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首先介绍咧，喺商场里边有自动清酒贩卖机咧，系冇错，好似彭爷话斋，其实咁你同自己嗰个铺头度落 order 有咩唔同咧？其实如果你净系讲个物品咧，系一样嘅，但你有冇发现咧，当所有嘢咧佢变成自动贩卖机咧，你都会觉得好神奇、好新鲜嘅，因为佢系好似代表咗呢一种咧不求人啦，你可以自己完成嗰个工序咁样啦，你就会觉得哇！连呢啲都有得买，系啊，往往咧就会沉溺喺咧呢一种咧，即系好似探险咁样嘅，即系神秘感觉里边嘅。你谂下，可能啊，即系你平时一定要去报纸档度买纸巾噶嘛，有一日你喺嗰度买到纸巾，嗱之前亦都有人讲啊，姐姐巾，你都话过有咩特别，即系你喺便利店都买到噶，但系你自己随便揿包姐姐巾，你好似觉得零舍唔同啲嘅。咁我而家都谂住介绍下啦，其实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自动贩卖机啦，话就话日本咧系嗰个即系大国嚟。但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啲有特色嘅自动贩卖机嘅，例如咧喺加拿大咧，原来佢咧即系早喺差唔多十年前咧就推出咗咧呢一个随机图书贩卖机。随机图书系嗱，佢钱就唔多嘅，佢咧每一次咧就消费咧2蚊加币，即系佢话咧计翻咧大概12蚊港纸咧，佢就话咧入完之后咧，佢就会掠本书出嚟，系二手书嚟嘅，咁系的确唔会系全新嘅书啦。但系二手书都好啊，即系如果你作为中意睇书嘅人咧，你好似玩福袋咁样啊，12蚊。佢会跌一本咩书呢？佢话就令人哋觉得好神秘啦，即系有一种缘分咁样。咁原来咧近啲，你话咧即系加拿大太远啦，新加坡原来都有嘅。新加坡咧，佢推出咗部贩卖机咧，仲要食住咗个电影名嘅，叫做 Books Actually。系啊，即系人哋就 Love Leg Actually， 佢就嚟个 Books Actually。咁咧佢就推出咗呢个自动贩卖机咧，亦都系一样咧，就系爱嚟即系入钱之后咧就会掠啲书出嚟噶。咁啊，据讲咧就话咧都真系令到佢哋嗰个叫做出版文化事业咧有啲推动噶吓。不过大家去新加坡嘅时候有冇见过嗰部机咧吓？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真係其他特色嘅地方啦，譬如話咧喺呢一個北美啦、美國啊嗰啲咧，原來佢話咧係有自動賣保險嘅嚇。自动卖保险，其实咧你谂真，你浸真啲又唔系好难嘅啫。因为而家你喺柜员机度咧，都有一栏系俾你揿咧，就系买旅游保险啊嘛。但系佢话原来咧60年代啊，喺北美嗰度咧已经有呢啲叫做保险嘅自动贩卖机啦吓。咁咧嗰部机咧亦都好合理地就系设置喺机场度，方便你临去即系吓出发之前咧就可以即系买上去噶吓。好啦。仲有一部自动贩卖机咧，咁啊佢就话系叫做以物易物贩卖机，咁啊顾名思义咧就系、是、你唔系入钱落去咯，你系入一啲咧你嘅物品，咁啊然后咧你入啲咩古灵精怪嘅物品咧就会弹出嚟嘅，咁啊边处嘅咧呢、這个就喺纽约嘅，咁啊2015年嘅时候咧就有个期间限定版嘅，咁啊佢点样以物易物咧？佢话你可以摆片树叶落去，睇下换到啲乜嘢出嚟。咁啊，仲可以自己拣嘅。譬如你话啊，你就攞片树叶，然后仲话咧，我想换咧价值，譬如话30蚊嘅礼物，睇下就会有啲咩走出嚟咁样。咁啊，里边咧原来后来揭发咗咧，里边其实唔系机器嚟嘅，里边咧原来系有个人嚟嘅，有个人匿埋喺嗰度咧就同你玩期间限定。咁啊，究竟咧你入啲咩咧，佢就会用只手咧就递啲咩俾你。咁啊，譬如头先讲嗰个例子咧。嗰个市民咧入咗片树叶落去，佢竟然俾咗嗰啲咧即系香精啊喷发膏俾佢玩嘅，得啖笑啦。但系你觉得呢个几好笑喎？因为你可以用呢一个咁样嘅即系自动贩卖机啊嘛。好啦，如果咧你话最有趣咧，就我今日要介绍你呢条片啦。佢今次真系嚟自日本嘅。咁咧日本咧有一部自动贩卖机咧，就同我哋平时见嘅都唔同。佢唔系塑胶机械，即系唔系嗰啲硬砰砰嘅。佢系用嗰啲咧叫做硬卡纸做嘅，即系纸皮啊，纸皮做嘅。咁啊，成嚿嘢咧就用纸皮啦，同埋橡筋。佢竟然里边冇机械嘅，即系话你入钱落去之后咧，平时佢弹出嚟咧系因为有个橡筋啦，佢会推啲嘢落去啦。但系佢呢度系冇嘅，冇机械，净系用橡筋就掠出嚟，甚至乎咧话连钱咧都唔使入嘅，即系基本上你拣咧一揿掣咧就会掠出嚟噶啦。咁究竟实际嘅情况会系点咧？我睇过条片啊，其实做得咧真系栩栩如生，非常别致嘅，甚至乎有啲人就问。其实佢后面系咪匿埋咗个真人啊？所以先至会有货可以掠俾你啊！不妨自己望下啦，自动贩卖机究竟仲能够贩卖几多个想象力出嚟呢？我会俾噔噔，梗系俾三杯啤酒佢干杯。 唔知程振鹏最想系可以喺自动贩卖机里边系买啲咩咧？会唔会有员工贩卖机咧？咁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得啦，桂花田，你今日可以唔使坐我隔篱啦，我买咗个新噶啦。 系如果系有个咁嘅机啊，你真系。我唔会诶买桂花田咧，我惊买多是打一个人嚟到顶自己个位好啲啦，系嘛？ 咦，都系，可唔可以买到个？ 系啦， 买到个啊！ 好啦，咁啊变咗贩卖人口，好危险啊！真系谂谂下，真系唔好搞呢啲嘢。好啦，咁啊今朝咧，反而如果有得自动贩卖一啲清洁用品咧，我希望咧嗰样嘢咧就系一定灵强，可以消灭嗰啲嘅毛啊！发毛嗰啲霉菌啊，因为实在咧，而家已经去到几多度啊？譬如而家都27度啦，系嘛？十点零钟都27度，好似话今日咧会去到成30度嘅。咁亦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家阵咧都真系春天、夏天咧，一齐嚟咁样啊！嗰啲潮湿嘅天气咧，亦都咧会随之而嚟啦。嗱，依家相对湿度都74%。彭仔自己咧就好怕咧嗰啲嘅发毛嘅东西啦，相信大家都会怕啦。但系咧个头痕嘅地方就系咧啊，自己屋企嗰度咧，虽则话系皇宫，对于本人而言，但系咧唔知点解佢真系好发嘅嗰度啲皮制嘅皮革嘅袋咧，成日冇睇佢一轮咧。跟住拎翻出嚟又發毛，你又發毛咁樣，嗰啲長身咧都試過咧，真係早幾年咧係咁咧，成日就一到呢啲天氣咧就發毛啊咁都有揾啲師傅處理過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自己喺屋企嘅話，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簡單又易學又實用咧？確係有嘅。真係睇片咧，都隨時學到一兩招啊！嗱，今天咧，彭仔就揾到一個短片咧，來自呢個 channel 咧係東網啊，入面咧就有條短片咧，就講到話係簡單妙法就輕鬆除嗰啲霉菌。咁啊，究竟有幾輕鬆咧？條片入面咧，主要就有一位咧係達人啊，呢位達人係家務助理達人啦，咁啊教大家啲咧方法嘅，其中咧包括第一個方法咧就是、針對嗰啲長身發毛嘅，長身發毛咧用嘅方法原來就係一支牙刷，再加呢一個消毒火酒，咁就先攞個牙刷咧，你唔用嘅牙刷啦，就喺嗰啲咧發毛嘅長身嗰度咧，就要捽開嗰啲嘅毛菌先嘅。你擦下捽開佢先，然之後先至咧，再攞條毛巾咧，就染啲咧消毒火酒就去抹。咁啊，真係啦，從呢個片段入面見咧，咁樣係比較容易啲啦，去咗嗰啲毛菌喎、啊，因為有陣時咧就咁用清水咧，真係越捽咧越大笪咧，好鬼核突嘅。咁但係咧有一個小秘技咧，就係你一定要係通風咯。在你進行呢個清潔嘅時候，咁所以要開窗啊，打開個窗口啊，咁樣通風。咁另外啦，就係咧浴室廚房成日見到咧瓷磚啊，或者你浴缸邊嗰啲咧，哇，真係核突到震啊！嗰啲嘅發毛嗰啲霉菌咧，原來個做法咧亦都係好簡單，你要預備呢一個嘅紙巾，同埋咧係漂白水。咁你咧就將嗰啲紙巾咧搭喺嗰啲。染咗漂白水之後，搭喺嗰啲咧有毛菌嘅地方，咁跟住醃佢啊，噏佢幾耐咧？一個鐘之後咧，就拎走嗰啲嘅紙巾咧，就應該咧見到嗰啲嘅毛菌咧會被分解啊，一個鐘頭嘅時間被分解，然之後你就好容易會清潔到啦。咁如果仲剩翻有啲喺度嘅，咁點咧？就再重複做呢一個嘅步驟咁咯。咁當然成個過程咧，其實都係牽涉到有漂白水呢一啲嘅東西咧，你係記得要戴好呢一個手套啦，你要保護好自己啲皮膚啦咁樣嘅。咁啊，同埋咧，亦都有教大家咧，除咗漂白水之外咧，你係可以用梳打粉啦，同埋白醋嘅。不過要注意咧，就漂白水同埋白醋咧，就唔可以係撈。一起嚟用，即系唔可以沟埋嚟用啦。另外就系如果你话用清水嚟到去清洁嘅话，又得唔得啊？原来清水咧系清洁唔到嘅，因为佢根本分解唔到嗰啲咧发毛嗰啲毛菌啊，所以你用清水咧就真系嘥气啦吓。咁呢一个嘅短片咧睇完之后咧，哇！我心即刻安落晒啦，即系好似咧可以即将咧就算有呢啲毛菌再出现咧，我都可以咧。懂得點樣同佢作戰啊！咁所以一段咧咁實用嘅短片咧，又喺呢一個嘅都即係天氣又熱又開始濕嘅 情況底下咧，真係好啱用啊，超實用啊！所以彭仔咧諗住係俾五個植樹拇指嘅 emoji 俾呢一條嘅短片，咁我唔使驚啦。家居清潔仲需唔需要佢自己一雙纖纖玉手落腳去做呢？定還是落 order 就叫姐姐做就已經得呢？要問下桂花田啦。 是你是讲得好的，我是有 order， 但是我都有在网上面搜集资料跟住告诉姐姐怎么做的。咁有时呢真的呢啊跟住啲方法呢係真係 ok 㗎喎，唔得嘅咁咪再睇第二条片囉，所以先有我哋呢个瞬间看 channel 俾大家睇下有啲咩嘢好，有啲 有时有啲好嘢呢可以分享下嘛，係咪？嗱，而家呢喺街上面呢见到呢有行动唔方便嘅朋友呢，佢哋呢就会坐电动轮椅，係咪？咁老人家呢大多数呢都会有屋企人呀或者啲看护呀帮手推轮椅呀，因为佢哋呢即係比较论准呀，又担心佢哋唔记得咗啲掣点样揿咧嘅时候咧，咁啊点样控制嗰架电动轮椅啦？咁啊，所以咧喺街上我哋咧通常都见到有两款咁样啦。睇到咧大陆咧贵州又有啲单新闻咧，就真系咧要提醒一啲用电动轮椅嘅朋友啦。咁啊，尤其系咧老人家，唉，话说咧喺上个星期三咧中午时间啦，喺一条隧道里面咧发生咗一件夺命嘅交通意外啊！有人话咧，喂，司机咧，你梗系要负责任啦。亦都有人话咧，喂，佢系无辜噶喎。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当佢咧即系架司机咧，其实揸住架车咧，向住沿住隧道出口嘅方向咧，向前行驶嘅时候咧，当下只系中午时间啦。咁隧道嘅近出口处咧，其实阳光好猛嘅。即系如果自己走揸车嘅司机大佬就知道啦。即系话就临近出隧道口嘅时候咧，嗰啲阳光晒入嚟咧，其实都系有啲适应期啊。所以喺前面嘅视野咧，系真系唔太清楚嘅，能见度就真系比较低，因为残咗入眼啊嘛。咁啊，只知道咧前面咧系冇车，所以可以安全继续行驶嘅。点知你以为前面真系冇车，个司机就一路行到出口附近嘅时候，突然间有一架电动轮椅咧，正向住佢个方向咧，正向住佢架车方向冲埋嚟。由于咧即系好近先见到佢啊，个司机刹唔切掣，结果私家车同埋电动轮椅咧个伯伯咧系相撞嘅。咁你谂下，咁佢迎面咁样撞埋嚟，佢嗰架车向前咁驶落去，嗰、那个91岁嘅伯伯咧当场咧重伤不治啊。咁啊，事件咧发生之后咧，经初步调查咧就话咧，伯伯系违反咗呢个交通条例嘅，系因为佢唔系可以去行隧道啦，而且逆线添啦，而司机咧亦都需要咧承担一个叫做次要责任啊，理由就系话佢咧冇注意到观察路面嘅情况，所以咧即系司机大佬真系咧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今日分享咧香港交通意外 video channel 咧，之前都其实都分享过嘅，因为佢实在搜集太多好多唔同喺路面上面嘅一啲交通意外嘅，佢嘅题目就系疯狂轮椅集合。睇片咧，真系咧，好似佢嗰个题目咁啊！哇，忍唔住哇出嚟，电动轮椅咧如此癫狂。咁啊 ，channel 咧以集合呢个唔同卡 cam 啦，影到使用电动轮椅人士一啲咧喺马路上面不当嘅行为啊，好多咧都系逆线行驶啦，同埋揸得好快啦，跟住红灯佢又照冲啦，但系佢又喺马路上面，但系佢又真系唔跟交通规则，但系佢喺马路上面行驶，其实都真系好危险、好危险、好危险嘅。喺度奉劝咁多位使用电动轮椅嘅朋友，如果你真系使用马路上面，嗱，第一你又唔知你使唔使用得呢、這个马路啦。如果系嘅，都遵照翻呢个交通规则啦。但红灯就红灯停，绿灯就绿灯行咁样。如果唔系，你真系好危险嘅。我会俾三个加油，即系嗰个emoji 俾佢啦。因为你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Carrie 吴雨霏的访问呢，我深深体会到这个女人啊是会受到这个亲情影响真的很大的。个仔锡佢仲开心过老公送花啊。 唔使下醋啊，因为好多老婆啊都当老公啊是长不大的细路啊。 想知多啲吴雨霏点样保卫家庭，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hris Lai 啊， 早晨 ，Chris Lai 同埋散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寿安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嚟，我问你有冇听到呢一句说话？ 系啊，边一句说话 ？Let Chris do the talk， 咩 ？Let Chris do the talk， Let Chris do the talk， 冇啊，唔识啊。 Let's check to 冇真系唔知 let 乜嘢啊 let check 啊 trash 啊 trash 啊 t r a s h trash 哦哦即系垃圾 系啊 跟住咧 let's trash do the talk let trash do the talk do the talk 啊 系啊我以为你有 冇啊即系叫你少啲废话系咪啊 姜棉啊，知系咩嘛？ 咩香棉啊？ 姜棉， 姜棉， 姜棉嗰单新闻延伸出嚟噶， 系咩？系咩？系咩？ 系啊！ 点解？啱 啦， 咁、啊啊、你讲啦。 I'm so sorry about that。 我唔识啊。 系啊。Okay, I forgive you。 系啊。 系啊。我唔可以 forgive 自己啊！你快啲教我啊！ 咁咧，因为咪好多品牌啲运动品牌，尤其是咪俾人哋攞出嚟话嘅，有啲支持，有啲反对，有啲抵制，有啲就话唔应该咁。于是咧就话有个新嘅衍生出嚟嘅新闻就话咧，有一个嘅运动品牌咧喺佢个广告入面就出咗一个咁嘅广告，就系、是、有句口号叫做 Let's trash to the top。 中文咧， 中文佢翻译做。凭本事放狠话， 系啊，一个广告口号啊！ 凭本事放狠话， 系啊， 即系靠你嘅实力就可以讲啲咧好串嘅说话啦。 啊，差唔多系咁啦。 我哋讲呢啲个 冇办法，我哋要用广东话翻译一次啊嘛。 好啦好啦，嗱咁但系呢个咧个广告咧，话说咧刊登咗好短时间，跟住就删除咗啦。 系啊，落咗架啊，因为系咪有得挑衅啊？系咪 有挑衅嘅意味？哦，怀疑是因为咁啦，呢排又咁敏感，所以都系唔好摆呢个出嚟。 系啊，但系佢真系想说实话，但系就唔俾啊，系咪啊？ 哦，呢个唔系说实话喎，肥妹仔。 咁我都想 系啊，嗱，咁我咧见到咧呢句呢个英文，于是乎咧就去了解一下啦。哦，原来咧喺英文嘅世界里面，英语世界咧呢一个trash talk。 是 真的有常用的、 啊、是啊垃圾话嘛我看 NBA 的球员最喜欢就是讲这些我来责任的、 啊。原来呢都为什么呢、啊、运动品牌会用这个字眼呢、 哦、不怪得 知因为其实本身这个字眼呢就多数会在 NBA 的球场那里会用的。 Yeah, 是啊、就是什么叫 trash talk 呢就是用来打击对手那些说话、 啊啊、 就是叫 trash talk、 啊。 所以他那句 slogan 呢其实有啲机会咧，都系源于咧 NBA 就唔关嗰啲棉花事啦。 系啊，冇错。 Chris 咧，我睇到咧嗰啲文章话咧，其实咧有一个叫做高中篮球联赛咧个宣传海报都有呢句说话噶。 咁所以咧呢、這个就唔系我讲嘅范围，我反而就话好啦，有 trash talk， 咁、有冇第二啲 talk 啊？个的士啦， 啊有啊，有 pillow talk。 有 pillow talk 啦，有 baby talk 啦 ，BB 话有 sweet talk 啦，甜言蜜语啦。另外咧，仲有呢个咧，老板用嘅 pet talk。 pet talk 啊，咩叫 pet talk 咧 ？pet talk 啊，即系同屁股 同宠物讲嘢， 唔系系 pep pet。 哦 pep 啊，唔识啊。 Pet talk 咧就係嗰啲好似咧嗰啲啊，譬如做保險嗰啲咧，一早咧同大家分話，我哋要加強士氣嗰啲啊， 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 多勞多得嗰啲就 pet。 talk 啦。 不如我哋以后都做 pet talk， 啊一朝早起身。 提供优惠系两件唔同嘅事。佢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有市民希望减价幅度越大越好，但港铁要考虑多方面嘅因素，包括要有足够成本维持服务，亦都要保住员工。他提到由下个月至到六月底的九五折车费优惠涉及二亿几元，全部要由港铁支付。被问到九五折是不是港铁可以做到的最大优惠，杨美珍说疫情下要平衡多方面的需求，可以说是尽了力。他建议市民购买港铁月票，因为车费的减幅会较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3点，升234点，总成交金额742亿，啱啱转咗系74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9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8蚊，升6蚊；阿里巴巴223.2，升7蚊；美团291.2，升10.8；比亚迪股份165蚊，跌6.1；百度集团207蚊，升3.6；小米集团25.4，升3.5；药明生物99.4，升3.15；盈富基金28.84，升2.2。斯摩尔国际48.55系升5.5，联想集团11.04升1蚊。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06，瑞士法郎8.274，澳元5.948，加元6.176，新西兰元5.463，欧元9.147。每百日元对港元7.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42。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9点，跌15点。港金现价报1588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77美元，卖出170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香港仔隧道，香港仔隧道出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埃索油站噶。重复多次啦，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黄竹坑道咯，近住埃索油站对出。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坏车拖走咗，而家荃湾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柴湾的环翠道回旋处一带就挤塞，皇后大道东近文咸东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在港岛，由于受较早前的爆水管影响，湾仔分域街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的一段第一二线仍然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珀麗湾、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平山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元朗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创意写作介绍舞台剧本，创意就系咁简单。 剧字点嚟？ 如果你分拆顶嗰部分，其实系一只老虎啦，下边嗰个豚咧就一只猪，右边嗰度其实一把刀嚟嘅。 讲剧讲剧，带大家收听出色剧本。 快乐系一种最好嘅传染病。冇一种盘尼西林可以阻止到佢，包括世界末日在内。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跳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快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又要讲下天气先啦。哇，热到咁嘅地步。 系啊，好靓啊，大个 number。 系咯。 系啊， 28度， 相对湿度68%，气温28度吓。咁最高好似话可以去到30度噶。 系啦，咁我哋直播室咧里边有一个抱飞达人啊。咁啊，一个定两个啊？你抱唔抱一个啫？系咪？系，我都系乜都向佢请教嘅。 冇错。 抱飞达人，请问你700蚊一个午餐抱飞咧，属于咩价？午餐。 lunch。 两个啊？ 一个啊，你傻你咋？ 700几蚊， 哇！佢收700蚊，佢傻啦 嘛？唔系，咁我就想问下你呢个价位系属于咩？ 好贵咯， 好贵， 系咯，晚餐价嚟噶，但系午餐， 午餐又唔系 brunch， 咪 brunch 咯，即系 brunch 又唔同， 喂 ，brunch 同午餐又唔同， 系啊， 有咩唔同啊？ 但午餐700蚊都好贵咯，我想 因为通常 brunch 个时间食耐啲，同埋咧有啲系会嗰啲叫 champagne 系任饮， 系冇错，你啱啊，佢系呢个叫做早午餐咯，即系嗰啲 brunch 咁样咯。 咁 brunch 系咪有酒饮啊？ 有啊， 包埋 嘅，有啊， 咁所以700几就正 常啦。咁佢主打两样嘅，一个咧就话有黄牛鸭，咁然后咧就有嗰啲 龙虾， 有啊，任饮红白酒。有甜品， 嗱系咪任饮红白酒？ 系啊，系咪 OK 咗啊 ？OK 咗， 系正常， 正常嘅。 有酒就 唔算系好平， 系啦。有酒就喺，肯定系呢个价钱。 好啦， 咁佢俾你啲酒就你唔好谂住 系咩质素。 好啦，咁我又想问下啦，咁你两位嘅期望值会系要得到啲乜嘢咧？嗱，先至叫做话哦，咁我觉得抵啦，又或者我觉得咧咁先至符合700蚊呢个价位啦。 咁起码红酒白酒系入得口，即系同埋好好得，即系好饮啦。 即系唔系饮。你咩男 啦？我會覺得咧，如果係咁嘅價錢咧，係 brunch 咧， yes. 我會期望嗰個環境唔好係好逼傑啊， 嗯、 應該係他條啲嘅。 點解咁諗咧？點解咁諗咧？ 因為 brunch 咯。 於是乎， 因為你呢個價錢係咪同埋？ 同埋呢個價錢咁、我會期望係如果有户外嘅地方嚟到一路咁樣坐住食啊，咁我會覺得更爽啊！ 咁啊係， 即係環境你都要加埋落去嘅。 環境 我會要求個植物植物。 植物嗱、啊，你想睇仙人掌係嘛？ 需要有喺度。 你 植物都要伴住環境。 我要劍蘭啦，我要劍蘭啦，唔該兩棵。 呢個計佢就係嗌我弟弟。 佢嗌你弟弟啊，唔嗌你弟弟啊。 咁佢话系顶顶咧。 弟弟啊。 哎呀， 植物嘅質素系好重要，跟住啲人话：哇，呢、這个贵客紧要喎、 啊， 佢又到嚟 七百蚊，你想睇咩花？ 好独特啊， 西兰花咯，系咯，佢最紧要就个棵西兰花靓唔靓啫，即系你要食物質素。 系，我要食物質素嘅。 好啦，仲有咩？如果嗱，一个就食环境啦，一个就要嗰个食植物啦。好啦，咁仲有啲乜嘢你会比较介意噶？讲多样啊， 讲多样啊， 又或者咁讲，我哋调转讲 选择。 如果你攞咗700蚊，你去到嗰个酒嗰、个 buffet 度咧，发生咗一种乜嘢嘅现象，你就会觉得哇唔系啊嘛，俾咗700蚊嘅， 有曱甴咯， 排长龙， 攞嘢食要排长龙。 好，嗱呢啲啊实际好多啊，你谂我鹏仔讲呢啲成日曱甴啦嗰啲， 因 为会 破坏晒我想象嘅气氛。 系啊，你咧？ 哦好啊， 系啦，你会遇到啲乜嘢？喂唔系啊嘛，我话冇搞错，700蚊嘅。 有冷气啊？ 唔够， 我谂到，我谂到， 唔够冷气都合理嘅，都合理嘅， 我 谂 到。如果系七嚿水，然之后去到现场嘅时候，佢话俾我听，我哋而家做紧一个special 嘅film 咧，系本港地道美食，我就会嬲啦。 即系主题啦，系啦，系啦。 冇， 食鸡蛋仔啊， 食鸡蛋仔， 活仔糕，咁我真系打死佢。 咁你自己睇噶嘛，当其时系咪？佢都要睇下佢系咪做紧咩 promotion 噶嘛。 其实咧，彭爷咧几乎中咗几样噶。咁咧就呢两日嘅网民热话嚟嘅，就话说咧有一间喺尖东嘅酒店啦，头先我问咗两个地点，我好似冇去过。 我冇去过， 系啊， 我都经常去 嘅，因为成日 book 唔到嘛。 咁啊，我冇帮衬过佢啲 buffet。 系啊，如果将佢译成我哋嘅拼音咧，就系叫做酒店符号咯。 我的我咩？ 酒店符号啊，系啊，酒店符号啦，佢中文名我咁样译啦。佢就话咧，原来近排咧就推出咗一个咧叫做任食有和牛做主题嘅一个早午餐，即系嗰啲 brunch 咁样，有和牛美食嘅。咁咧原价咧760蚊，如果特定日子咧就可以有8折优惠。咁咧于是乎就有好多人就 book 咗啦。咁啊话 如果系某间大学嘅校友咧都有折嘅。 系啦，应该类似啦咁样。好啦，咁结果咧就竟然咧。吃力不讨好，啲人食完之后就话中伏，佢话700蚊原来要咁样俾我，宁愿唔食啦咁样。 不过呢间酒店向来佢个自助餐都系闻名嘅， 但好出名 嘅，所以我就成日 book 埋 book 去 book 唔到，跟住我终于冇食过。 系啊，我同你一样， 咁你 费事 book 啊？你听下，你听下而家网民咧呢一个投诉咧，同你哋符唔符合咧？有啲你哋中咗噶啦，第一 我哋会嗌抵死， 系啦系啦。第一个最 啱嘅咁啊， 第一个罪状咧，佢就话啦，人多到要喺 ballroom 里边食饭。 嗱，即系头先阿鹏仔话斋啦，要排队咁样。 嗰张相影 我明啦， 系啊， 即系佢原本个餐厅都不敷应用， 冇错， 要开埋个 ballroom， 冇错啦。 咁但系啲食客系咪要喺嗰啲食物喺 ballroom 里面有得买，定系 要 去翻 主 场嗰度？ 主场咯， 系啊， 咁咪行好远咯。 咁你都要行噶啦。 咁我啲食物咪经过好多地方咁样咯。 嗱，重点系咧，佢影住嗰张相啦，因为有人顶唔顺就影咗张 ballroom 嘅相啦。其实咧，你 系 发觉咧，如果讲得好听啲。就是说真的好了，去了一个 ballroom 的飲宴那里，就是好像人结婚， 明啊， 你就在 ballroom 里面就一起吃饭，这个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形容，但他自己形容就说好似食團餐咁樣， 哎， 即係因為有過百人喺嗰度啊，即係你直情過百台咁樣咧，好誇張啦。 係好似無端端大家一齊去飲咁啊！ 係啊，你直情去飲咯，唔係都話好聽啲就去飲咯。如果你唔係咧，就變咗係即係食旅行團餐咁樣啊，咁樣。 你有冇呢個 post 出嚟個朋友有冇描述行幾遠咧？嗬？ 哦，佢又冇寫到呢個行嗰位，因為我諗咧，佢行嗰個位唔係最緊要，最緊要咧，佢話因為每張台咧就。最多坐四个啦，而佢自己认为吓，即系费事累到人哋犯法，佢自己认为啫，每张台系冇一点唔系佢嚟嘅， 咁奇啊， 系啊，咁所以佢话咧逼到咁咧，佢话咧其实已经系冇咗头先咧阿鹏爷最想要嗰样。冇咗个环境。 喂，同埋咧，我见到有张相啦吓，如果系真实系嗰张相嘅话，系大排长龙人山人海， 呢 个 就系第二宗罪啦，就系排长龙。嗰条长龙咧系可以夸张到咧，我哋唔好数人头啦，数时间。 系 佢话咧，佢攞嘅嗰个食物咧，每次要排15分钟。 哇，冇晒气氛，冇晒 末， 冇心情啊！ 咁食自助餐有时间限制噶嘛？ 系啊，我你谂下，我当佢时间。好充裕啊！ 但我哋嘅时间唔充裕㗎嘛。你攞十五分钟先至可能攞多一转㗎 喎。咁我怀疑排队要攞晒咁多样嘢食系咪啊？ 唔系啊，系每一样啊。 我怀疑 佢讲緊话佢而家要。 主题乐园玩机动游戏啊。 佢每次要取食物要排长龙排足十五分钟先到你攞、嗯。因为佢主打和牛㗎嘛。 哦、 所以佢话呢大家去排。喂咁你嗱你主打嘅就係和牛。然后你每次攞十五分钟先攞到一件。 咁你咪真系好似取巧咁。 系啊，咁你咪攞唔到咯。 我怀疑一样嘢，就系咧佢嘅 brunch 咧同 lunch 咧，佢系咪捞埋一齐卖啊？ 哦，都唔出奇，所以先咁多人系咪？ 你食 brunch 嘅，咁你咪早啲，可能由十点半开始你食，你可以食到三点。啊，你做你系买 lunch 嘅，净系 lunch buffet， 咁你咧就系由呢、這个十二点。或者十二点半开始食，食到咧两点半咁先算啦。 系，即系时间。 然之后 再 两批人捞埋一齐。 唔知系啦，咁但系佢就话咧，真 系 好逼咯。咁佢嗰个逼系嘛？佢嗰个逼劫嘅情况咧，直情系你影住咧，就话前面张凳咧，你只要向后一褪就撞到后边张凳。 哇，咁真系坚逼 嘅 喎。 系啊，我咧喺我有限食自助餐嘅次数里边咧，我都发觉系好爽噶嘛。通常咧，佢嘅人数设计咧，佢唔会令到你真系好似食酒楼咁样，隔篱有唔系茶餐厅啊。你會隔離就撞到人噶嘛？譬如你無論港島定邊間食嗰啲咧，你都係自成一角一張台。咁有陣時仲可以俾你霸到個兩個好休閒嘅梳化位。 見到佢啲凳咧，都真係咧、一起身你就撞後面嗰個 噶啦。其實佢似係搏老命做生意， 冇錯，即係似係嗰啲加開位啊。咁咧，然後例牌咧，你就會楞第四宗罪咧，就係嘈咯。咁呢個你冇辦法噶啦。因为佢话佢 如果有啲细路唔生性咗又跑嚟跑去咧， 死得！佢话个场起码粗略估计有四百个人。佢话咧嘈到爆炸，咁然后咧一路楞落去咧有啲咩事咧？譬如话啲食物咧，佢觉得嗰、那个即系颜值好低啊。佢话喂，都成七百几蚊啦，但系佢话咧啲嘢食咧就变咗好难睇啦。佢话颜值唔靓啦，食物质素差啦。 哦， 跟住然后就佢话佢食个和牛系咧，本来有酥皮嗰只叫做威灵顿牛嗰种整法咧，就话咧应该系有酥皮同埋牛肉楞埋一齐嘅。佢话就皮还皮，肉还肉咯，分开咗咯。佢话啲网民话。好似碟牛肉咧撞咗车咁样啊，系啊散咗， 因为赶啊嘛，系咪啊？ 系啦， 因为佢派佢要俾咁多人，可能有 用佢有冇讲呢个情况系发生喺近日啦？ 近日咯，啱啱呢几日啫嘛。然后佢就话，因为佢四个人一台啊嘛，都系近日嘅，所以咧佢连带咧最尾嗰宗罪咧，因为人多啦。出碟又慢啦、最尾就 refill 都慢啦， 肯定系啦。 要 refill 呢样嘢咧，亦都系令到人哋好嬲噶。 即系佢可能咧就想吸纳多啲人客，即系做多啲生意，但系咧自己个场可能咧即系就系 refill 唔切咧，其实都系一件事，会做坏自己嘅生意。 咁我想问一下，你哋觉得 好紧要啊？ 点样有机会可以避免呢种中伏陷阱咧？系咪冇计噶啦？即系你只能够去到先知啊？可唔可能预先喺我 book 位嘅时候咧？你哋嘅經驗 嗱，呢、這個咧就真係咧第一次聽咧，係因為 臨場加大， 係啦，自助餐就真係自助餐個範圍噶嘛。 我唔會知道佢係加大咗。 我覺得係啊，係啦，呢、這個真係第一次聽。 係咯， 可能因為咧而家咪話嗰啲食肆咧係會將個場裡面嘅一半人數而家75% 係嘛？ 係啊， 係咪啊？ 提高到75%。 咁就可能佢就將嗰個75%就不如咁啦，我開埋嗰度都係食肆，我咪做多啲生意嗰、那個諗法。 我嘅諗法係咧，究竟係我呢個概念唔知啱唔啱？如果佢有正價時段，有優惠時段，請問係咪避開優惠時段嗰個機會就會安全啲？ 哦，係 咪啊？即 係 我係問嘅。嗱，佢話佢正價760，佢話特別日子就有8折。 係， 咁我想問下有冇得即係如果要避免嘅話咧？哎，老婆。捱貴少少，食正價， 俾多200，跟住咧就可以就叫做舒適啲。 因為我估啊，即係如果有網民幫襯過，你都可以糾正一下我。因為如果有啲人正常心態，你俾我可能我都喂有得平，我梗係揀。譬如話係咪禮拜日會平啲啊？咁我就俾700啦。咁你平日喂冇理由有760啊？你冇理由捱貴貨，會唔會？如果你用錢嚟換取空間，係咪捱翻個正價？就會危機咁就低啲咧， 其實都好， 係咪咧？大家有冇試過咧？ 要避免呢個情況，其實好睇嗰、那個 主辦方係啦。 如果嗰個餐廳本身佢食得曬嘅， 係 即係佢食得起咁多客， 係啊， 佢唔係話已經飽和曬嘅話咧。 佢係可以咁做，因為我都試過就唔喺香港，喺澳門嗰啲酒店咧。咁譬如佢話包你早餐嗰啲咧，其實你落到去食早餐嘅時候，我試過就係佢要因為人多，佢要另外再開一啲嘅房間。 哦，係啊，會啊，會啊，會啊。 咁啊，都一樣係要行過去另原本擺嘢食嘅位置個房間，然之後佢拎翻過去另一個廳嚟到坐低。咁但係嗰次。類似咁樣嘅經驗咧，人哋係唔會話啲食物 做得切嘅， 係做得切嘅，唔會話係要排長龍。 早餐相對地輕騎，而家呢個 brunch 好多嘢食噶嘛。 同埋早餐咧，你介意少啲嘅，嘈你都覺得正常嘅，因為仲覺得哎呀好元氣啊，元氣飽滿，好驚奇嘅呢咁樣。 所以即係好睇嗰間餐廳佢自己食唔食得起咁多啫。 今次佢真係影響到自己好多，一來佢價錢佢好貴，如果佢咧唔係做咁嘅價錢咧， 即係譬如你500蚊， 係啦， 啲人可能。心里边就预期喂唔够水啊，一定系多人嚟啦，又嘈啦咁样， 又有酒饮，又有黄牛，你想点啊？咁可能会咁样嘅。 但系会唔会咧？嗱，你知我就好惊呢啲优惠嘢咧，会唔会可能又都提醒你太抵嘅嘢咧？就系会即系因为人人都想去啊嘛。喂，又有黄牛，又有红白酒，又唔饮，一定唔系你谂下，有冇可能净系得好少人去啊？即系如果我哋调翻转咁谂咧，嗱你都觉得着数，人哋点会唔觉得着数咧？嗱，然后你又去咯，你因为而家咧有阵时，我觉得我哋要求嘅就系话，我有冇搞错？做咩咁多人嚟噶？但系你唔谂下，咁 你 都想去 啦。其实我唔赞成啲人有咁嘅谂法 嘅。你又觉得抵，你又想去，但系你又希望咧，最好咧就系成张台咧，冇人同我争嘅，但系大概得十个八个家庭嚟嘅啫。 咁 有冇？有冇可能啊？ 但系呢件事 可能先。 作为一间酒店里面去做一个自助餐咧。是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我都没见过 是 计错数， 真的一定是计错数， 计错数 肯定是，如果是 管理不善， 是 我觉得他真的计错数，于是乎呢， 或者太贪心， 不是太久没有做这么大生意，即如果我们同情他的话呢，你都可怜我很久没有发誓啊，难得你们现在个都肯来，哇，他于是乎就 那怎么保护、啊、 即做很多， 认真啦，你们 再推出第二次优惠 怎么 啊，是 了嗱，今次就是700蚊一样买一送一， 不是今次 dinner 都不行啊，700蚊 dinner 再 dinner， 是了，今次再 dinner， 你说 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引申到我们下次 book 的时候咧，会唔会啊？我哋系咪 几多人嘅？ 唔系，我哋系咪喺主场嗰度食啊？ 冇分别， 你咪俾我偏听。 冇分别噶，你就算喺主场，唔系啊，你喺主场，你唔使行啦，你一样有几百人喺附近。 咁我先 搭住 你，一样有条长龙，有条红隧喺你隔篱。 起码我见到你出，我只系扑到去嘛。 仲衰，仲逼过个波咯。 系啊，你仲衰、啊。如果你咁计嘅话，喂，如果有啲朋友你都有食開， 你都有食開，唔係食咗呢個 呢一間啦、 啊， 又或者我哋唔好淨係針對佢啦，你有冇食過其他嗰啲咧？一套戲嘅 buffet 都不妨可以喺度面書留言下。 心不要去問，前面怎可吸取足擔心？是我共你逼得太近，你間中想一個人。跟你早应该要如远若近，我今天知不应该周记中要你是爱，潜在苦更令你没自由出来，我是活该。 再值得一吻和你未曾。我今天知不应该手机中要你是爱，潜在古今令你没自由窗外，何时活该逼迫你被深 系啊，唔知道会唔会成为主题曲咧？逼得太紧啦，吴月飞啊！喂，我哋要讲翻先啊！喂，呢个系程振鹏嚟噶，好笑啊！我听众咧。你是程振鹏嚟噶， 我系误会咗你系祖祖， 好笑啊！真系，唔系我知道我哋个面书咧，因为改唔到啊，佢嘅规矩唔俾我哋改名，真系对唔住啦。 OK， 咁另外就系咧，我哋咧即将有小确幸啊吓，咁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会有 Facebook Live 啦。咁嚟到12点之后咧，我哋就下一个站，下一站边度咧？ 下一个站， 下一站去边度咧？咁有个题目嘅，大家都欢迎可以上我哋嘅面书嗰度咧。去留言啦，去讲下。 但快啲上我哋 Facebook Live， 我哋一阵间咧画蛋蛋啊！ 系啊，画边只蛋啊？ 好开心啊！画蛋蛋啊！你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二。他在表决之后话，有关立法会这一次方案中40、30、20的比例，不单止能够确保爱国爱港人士进入立法会，更重要的是令到今后立法会可以发挥真正角色，同特区政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和监督。谭耀宗话，今次修订在选举委员会中增加了爱国爱港团体、政协委员的名额，以及全国性组织代表的参与，亦都恢复功能团体以团体票为主来选出代表，令选委会的覆盖面更加广。他又说，区议会议员不再纳入选委会中，可以让区议会去政治化。谭耀宗强调，今次修订有坚实的民意基础，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港理念，有力阻止乱港分子利用选举进入选委会和立法会的企图。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当人大常委会今日稍后公布有关决定之后，他会召开记者会讲解内容，公布特区政府的跟进工作，并回应相关的问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目的是要确保有关的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香港繁荣稳定。他说，不同政见的人士只要符合基本要求，他看不到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参选。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的责任包括向市民解释为什么本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而且要在紧迫的时间内完成本地立法，以及在未来12个月举行3场选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伏必泰疫苗药厂初步调查报告显示，包装的瑕疵没有影响疫苗的质素和效用。他期望药厂尽快提交最终报告，以便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如果市民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之后过多14日，最大的诱因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林郑月娥说，如果安老院職員提供晚市堂食的餐廳員工，以及希望全校恢復半日面授課堂的學校教職員都完成了疫苗接種，可以取代定期強制檢測。只是接種疫苗的人士只需要進行快速測試，亦都可以到安老院和醫院探訪。 另外，目前亦都已经有一啲国家商讨减少已接种疫苗人士嘅检疫期，因此到外地旅游亦都系接种疫苗嘅诱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新任广播处长李伯全上任以嚟表现尽责，符合佢对港台总编辑嘅期望。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港台需要按港台约章做事，广播处长并非只是部门首长，而且是港台的总编辑。如果港台节目违反相关规定，甚至触犯法例，广播处长都有责任，因此他要小心行事。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2点，升294点，总成交金额8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8蚊，升6蚊；阿里巴巴223.8，升7.6；美团294蚊，升13.6；百度集团207蚊，升3.6；比亚迪股份166.2，跌4.9；小米集团25.5，升4.5；盈富基金28.9，升2.8；药明生物99.65，升3.4。斯摩尔国际48.15，啱啱转咗系48.05，系升5仙。联想集团11.18，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9，人民币6.571，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3点，升28点。港金现价报15,83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14美元，卖出1,70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香港仔隧道出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一带呢只係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是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柴湾的环翠道回旋处一带挤塞，影响到就是东区走廊去回环翠道回旋处，车龙排到去东区医院对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东山台。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碧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平山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以及西贡公路南围落斜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想用手提电话，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在安全的地方，或者要求同车的乘客带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关于粉红色的标签是粉红色所标签的可能有纯情、婴儿、公主甚至公主病等等等等。Ivana 对于今次创作第一直觉就是粉红色的，但其实任何颜色都可以代入它标签化这个题材。作曲填词编曲黄婉之，监制黄婉之、冯汉铭。 得过失过的太多，想法都已经上锁，岂有未遇见过。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黄婉之《The Pink Room》。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卢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奉 show 快活人的程振鹏。 哦，你说那个很喜欢林忆莲的程振鹏就得咯。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笃咗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笃咯。 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冇错啦，见到我哋有混乱嘅情况，知道咧，我哋又要同全球华南地区嘅朋友咧嚟呢一个丰 show 生活小确幸嘅直播。 喂啊，你个咪啊遮住你个靓样啊 ！OK OK OK。 今日曾志豪佢个口罩啊，净亲埋佢件恤衫啊，几 咁 边 啊？我都忘记咗啊，真系系啊 ，OK。 咁都系衬咗啊，唔系 啊， 蓝色啊嘛。 哇，佢戴口罩，佢争啲真系要。 唔好意思啊， 走光啊，走光啊，真系。系啊，你唔好影自己啦，桂花田啊，真系。 放心， 系啊嗱， 而家咧我哋直播室咧吓有三个人啦，我喺度， 我喺度 ，hello， 系啊，佢 系啊，哇，你好大牺牲，你自拍， 冇相干啦， 你个 surface area 仲要系最大， 一下啫，一下啫，咁你今日做咩啊？ 喂，不如影下我哋台头嘅， 系啊， 哎呀，你要介绍噶嘛， 老豆介绍介绍嚟，我拎住啦，你 唔使唔使，今日咧。 我哋咧玩呢个复活节嘅，因为嚟紧咧就系星期五咧已经系复活节啦， 冇错。 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喺度透过一个叫做啊美，又我哋就做呢个美容啦。咁咧就有呢个叫做复活蛋嘅一个叫做设计啊， 系 系画啦， 彩绘上去啊嘛。我哋今日要教你点样可以咧填色画复活蛋啊。 我谂住你会介绍啲材料啊嘛。 嚟嚟嚟， 姜少许、豆豉少许， 系啦。咁样嘅， 快啲啦！你而家用边样先啦？我上紧个直播啊！嗱，你介绍粒蛋先啦。 我想话咧，呢两个咧，我头先研究咗耐，咩嚟嘅呢究竟？原来咧，就我嚟咧， 坐蛋器 啦，坐蛋。 哦 ，OK，OK，OK。 坐蛋器又 可以，咁亦都可以攞个胶纸卷嚟坐住个蛋嘅， 几好。 咁跟住咧，嗱，因为由于呢个咧系叫做发泡胶啦，咁所以咧会有啲物料咧就系上色啲嘅。咁我哋嘅監製就用咗呢啲咧叫金粉彩嘅嗰啲叫色筆啦，咁跟住咧就可以我嚟畫嘅。 係冇錯。 咁另外咧就啲閃粉咧。 喂，有大蛋有細蛋喎，原來。 係啊。 我而家先見到喎。喂，一粒鵝蛋咁樣喎，一粒好似嗰啲即係。係、 一個鴕鳥啊。 鴕鳥、蛇蛋咩都有喎，真係哇！你睇啱啱好呢兩粒真係正啊嚇。 放低啲啊你。 OK， 好，好，好，好。嚟嗱，咁我哋有啲咩呢？我哋有呢啲咩金粉啦，哇，黐粒粒嘅喎，已经系有金粉啦。 因为上次用过嘅。 哦 ，OK OK。 咁咧呢啲油嘅筆呢 ，OK 可以就喺度畫啦。 有彩帶啦，呢我好似嗰啲糖添啊，鞋帶糖啊。 其實係膠紙我嚟黐嘅啫。 幾靚喎，真係 OK。係啦，嗱，咁我哋一間咧就發揮自己嘅創意咧，睇下想畫啲咩蛋上去啦，畫啲咩顏色上去啦嚇。 啊，係啊， 不過千祈唔好用鉛筆喎。 好啦，我问 如果唔系会变圆蛋嘅、 哦。哎哟， 系啊， 哎呀，好 funny 啊， 系咪好好笑？ 我想话咧，细个嘅时候咧，上呢个劳作堂有冇试过画复活蛋啊？ 我好似真系冇、哦。 复活蛋 好似真系冇、啊， 我有去布置呢、這个壁布板咯。 你扮复活兔啊嘛，头先你想吓我哋？ 唔 系，系啊。 我记得咧，应该系有嘅，因为有一个程序咧，嗰阵时老师教咧就系攞只蛋翻学校，但系呢只蛋咧喺屋企嘅时候要先咧就喺个蛋嘅末端两头嘅是打一个木 吉穿佢， 就搵支针咧。就吉落去就流咗嗰啲嘅蛋汁出嚟先，咁咧先就拎翻學校咧、 哦、 就畫嗰個彩蛋。 係啊，咁而家呢只咧就係唔食得嘅呢只蛋啦。嗱，咁啊不如事不宜遲啦。嗱，如果咧你身邊咧你有粒蛋咧，其實我覺得你都可以同我哋一樣咁樣試一下㗎。你攞只蛋烚熟咗嘅又得，如果你冇嘅話咧，我強烈建議扭蛋都得。 哦， 扭蛋咧，佢嗰粒嘢咧，其實你攞白紙包住佢咧，你一樣可以有好多變化可以擺喺上面玩㗎嘛，咁樣。 我叻， 系啊，你叻啊！你攞个咪晾住喺个纸巾筒上面啊嘛，睇下你做成点啊！喂，好啦，喂，嗱，佢翻嚟埋位啦，不如如果唔系，等我哋听我哋介绍嗰啲材料好耐啦，已经。 你企高咗啊？ 边个啊？ 如果咁高嘅， 我不嬲都企喺度。 喂，你呢个镜头，哇，吓死！ 系啦，快啲嚟啦，快啲嚟啦！喂，每人拣粒蛋先啦，我哋事不宜迟啦，而家桂花田都埋位啦吓。 因为我哋都要 set 好个镜头先俾大家睇。 你系咪拣大蛋先啊？好啦，拣大蛋啦，嚟。好啦，咁我哋每人諗住做啲乜嘢唔同嘅玩意呢？ 我会选择呢用一个细蛋先，咁跟住呢，嗱，跟住呢我就会用一个叫做粉嗰啲叫做咩金粉彩嗰啲色呢，咁跟住就喺上面喺度画啦，咁我觉得 靠高得遮住你个样啊， 冇所谓， 你都想望你个样啊嘛，你 冇所谓啦， 需唔需要攞返你支咪 系 有冇需要？ 不如大家换， 不如你用系啦， 唉，好复杂啊，真系好啦。你见到我哋个混乱啦，唔好讲咁多啦，咋咋谂啦，我哋而家好，每人攞粒大蛋出嚟，咁嗱，不如我旁述下，睇下你想做啲咩啦，程振鹏，你会谂住做啲咩啊？ 我咧就会攞呢个大蛋咧，就谂住画呢个口罩。 哦，画口罩啊？咦，你试下，你攞咩颜色啊？而家 我呢度咧有一个银色嘅， 系 睇下可唔可以上到色，跟住先至再喺个口罩嗰度咧再去画啲彩绘咧。 系我咧就预告定先吓，嗱，见到粒蛋系咁样啦，因为咧近日咧我两个仔咧都好中意睇呢个龙珠漫画， 系 咁咧，我而家谂住咧画粒龙珠出嚟。睇下佢会唔会开心啲、哦？ 好， 系啦，睇下佢会唔会觉得咧，哇，都正喎、 啊、 咁样。 阿桂花田有冇谂法啊？ 我唔会啊，谂住整一有眼耳口鼻嘅一个蛋咯。 眼耳口鼻， 系啊， 好。 喂，這個、呢个咧 係因為上次咧玩呢個小哥行茶之鴨油咧係有剩喺度嘅，所以我攞翻咧嗰啲膠貼紙咧就黐喺上面， 然之後畫眼。 期望希望可以咧黐到啲金粉喺度啦。 嗱，我而家先試下咧攞呢一支咧，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唇彩咁嘅東西咧，咁啊，但係佢哇，你兩個麥完全遮住我，睇唔到自己個鏡頭，而家我哋。系啦，咁究竟而家睇唔睇到咧？嗱，攞住呢条咁样嘅金粉条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即系搵到啲颜色上去啦吓。咁我先试下先，我得噶。 上唔上到色啊？我想问嗰啲。 唔系我知道喎，嗱，我知道而家呢个胶水咧系嗰啲金粉状嚟噶。 哦。但系好似食咗啲发泡胶咁嘅。 咩食咗啲发泡胶？ 唔系凹咗落去啊嘛？ 唔系，唔系佢本身发泡胶有啲凹嘅。我试下咧用呢一个咧， 立体嘅曾 志豪，立体系啊，佢嗰啲金粉咧，连埋嗰啲胶水咧，出到嚟咧，好似嗰啲鬼口水咧，但系有多金粉嘅，哇，好靓嘅，我而家睇下咧，可唔可以搵到一个咧星星嘅形状出嚟啊？ 因为咧，我 得啊，得啊，得啊，得啊，得，哇，有啲难度，有啲难度，哇，但系都做到嘅，做到嘅，你睇下嗱。勉强 好核突，我真系同你个人一样，我点解会咁噶？ 喂，你闻个星 残啊， 星星啊嘛，你睇嗱，喂都似系啊，唔系离远睇似星星嘅，几靓嘅真系。嗱，我填翻啲颜色落去就更加像啦。哇，唔错唔错唔错。 呢个咧系一个咧叫立体啲嘅笔嚟噶系嘛？ 我呢个佢系胶水嚟噶，胶水里边咧就有金粉嘅。咁所以而家豪仔咧先用呢个咧胶水金粉咧，就将呢只蛋咧就框咗个星星嘅形状。 喂，但我觉得程振鹏咧，佢系用呢个叫做咧签名笔啦，系咪啊？ 银色呢支 签名笔咧个效果可能好啲。 哇！我发觉早知唔填窿啦，好核突啦，而家变咗，好肉酸啊！系啊，早知唔填窿啦，而家好丑样啊！真系金粉胶水， 冇 啊， 似个人啫嘛，你 头先好好多噶，哎呀，我真系后悔， 似主人形啊， 系啊，后悔啊，早知唔咁样整啊，真系啊！ 阿田咧试下咧用一啲胶纸咧，即系双面胶啊，上次都话用咗嚟黐嗰个指甲咧，跟住咧嚟黐下嗰个胶附个蛋啦，因为佢系一个叫做发泡胶质地咧，佢又黐得到嘅。咁我再而家渗一啲咧叫做金粉落去，咁啊试图咧扮一只眼咁样，咁希望咧我哋出嚟嘅效果系 O K， 跟住咧就听日我哋猜猜我是谁咧，我寄翻啲大 礼。唔系啊，咪又嚟？ 吓，你觉得失礼啊？ 塞唔到入去术游术。 唔系啊，我觉得你猜猜我是谁系应该猜下咧，究竟你做紧啲乜啊？而家唔系又唔知你做紧啲咩啊？我咧而家仲谂住咧攞埋呢个彩色胶条咧，就捆咗个边出嚟。 我想话我嗰只。蛋嗰只眼咧出现咗啦吓，大家见唔见到啊？ 太远啦，我一阵间睇清楚。哎呀，我真系唔应该捆边啊！头先好靓噶，本来嗰个金蛋， 佢自己觉得靓啊！ 哎呀， 你唔可以喺度一路喺度自己画咧，又唔讲嘢噶。 系啊，咁而家谂 住专心啲啫， 冇得专心噶。而家啲人要睇埋，听住我哋话咩？我决定咧，抿走咧中间嗰个框佢啊！ 喂，唔系喎。佢将 我而家将咧 七彩 虾条姐姐 嗰个叫胶纸咧，真系丰富好多。 系啊，嗱，我而家咧就变咗咁样嘅。 哇！ 我而家将佢捆咗边之后咧，用呢个彩色胶纸咧，就将个蛋咧就好似捆咗个画框咁样咧，就围咗个边。咁然后咧中间嗰粒星星咧，头先我填太多嗰啲金粉啦，我而家决定咧就将佢咧整走咗佢。睇下咧会唔会咧，即系果然系 less is more， 就唔需要整咁多，系啦。 我都要黐一个， 你快啲黐啦！你快啲自己黐胶条啦，真系。 原来咧，使用呢个叫做金粉嗰、那个金粉彩咧，叫做吓立体嗰啲咧， 系啊， 佢系都系要啲技巧嘅。 哎呀， 不少啲曾志豪， 哎呀，嗨到成地都系，我觉得要成地鬼口水，好肉酸啊！我想咧嚟过啊，有冇厕纸啊？ 唔使嚟过，你唔该，你攞个第二只蛋啊！ 唔好啦，嘥咗啊！我要攞厕纸抹咗佢啊！真系。所以有啲网民咧，佢就话啦，净系期待阿田嘅作品咯。 哦，系唔好意思啊，我都系慢慢精雕细琢。我唔知道阿田程振鹏咧，佢好用心嚟嘅，喺度整，唔知整咗啲咩出嚟啦。 嗱，我决定抹咗佢，然后咧我会好快咧就将佢。 抹得甩噶喎，真又。 系啊， 好似你个人咁样喎。 咁咪好咯， 系咩？ 我都想我做过嘅嘢一笔勾销，咁咪好咯，真系。 你又想啊？ 咪咩事都冇咯。哎，嚟过啦，我决定今次攞支金笔啦。嗱，我咧再强调一次，我咧就谂住画呢一个咧就叫做龙珠， 我画个龙珠睇下咧成唔成功嘅。 你 sure 你嗰个可以画到一个龙珠？ 龙珠粒星啫嘛，所以咪好咯。其实咧想话俾各位听众听咧，而家我哋用呢个发泡胶弹咧，其实嗰个物料咧就的确咧上色有啲困难啊。因为咧，譬如我而家咧游上去嘅时候咧，佢粒粒突突咧，即系好似阿田好耐冇做磨砂咧，嗰块面咧， 你 叫佢上粉咧，系有啲难嘅咁样。系啦，嗱，而家咧我就变咗咧用金色嘅 side pen 咧，即系嗰啲油笔咧画上去，就唔攞立体金粉咧。 啊， 就易啲啦， 即刻容易， 所謂容易 handle 咗啊！你睇下，哇，成個美國隊長嗰粒蛋咁啊！而家咧離遠睇啦。 如果真係去玩嘅時候咧，即係買啲咁七彩顏色嘅一啲叫做膠紙咧，出嚟嘅效果係好 sharp 嘅，你唔使畫餐死咧，都已經有嗰個效果。 呢一個彩色嘅膠紙。系啦，网红大货而家喺边度有得买？ 系啦， 网红大货 又系又嚟呢招。 嗱，我咧而家就由于我画好咗一个关系啦，不如咧我就咧俾大家咧近镜睇下咧，究竟我哋两位朋友咧而家画成点啊吓？ 啊好啊，好啊， 我而家咧彭姐手上咧画紧一个咧，用咗一个银色嘅水笔咧，就起咗个框边咧，就画个口罩。咁我而家尝试咧，都好似阿豪仔头先咁样咧，我咧就用呢一个银色嘅银粉啊，系咁我尝试咧就挤佢出嚟咧，就睇下系咪可以咧靓啲啊。 哦 ，OK， 我想话咧，我而家咧有少少咧，觉得自己整紧蛋糕咁嘅 feel 啊，喺度捆紧边啊！但系要小心啲咧，你整嗰啲 gel， 整嗰啲 gel 嘅时候咧，嗰、那个挤嗰啲笔嘅时候咧，那个手势咧，系一定要小心啲，因为咧 唔可以贪心咯， 有啲多有啲少咁样啦。 所以我只能够轻轻挤少少。 跟住，你有冇觉得你自己嗰个真系同？ 因为好彩有阿豪姐头先个经验咧，我知道咧唔可以挤得太多太贪心，咁咪就好核突，好似生嘢咁样。 嗱，见唔见到我呢、這个已经有花边啊？有个圈圈。跟住有隻眼，你試試嗨到我啲，嗨到我啲油啊！ 係喎，嗨到啦，唔好意思啊。 係啊係啊，記翻我隻眼啦。 而家咧，我覺得我貢獻咗自己之前嗰個失敗嘅經驗出嚟咧，而家大家又可以睇到啦。 我個效果係咪 OK 啊？唔差啊，嗬？ 你形容一下啦，我呢度我咪我讲唔到嘢啊，你自己形容一下自己个图案啦。 系啦，咁我咧喺个头顶度咧有个绿色嘅花圈， 大家 嚟 试 嘅 啫。 我哋好花环啦，咁跟住咧就整咗两个咧彩虹带咧嘅贴纸咧贴喺度一个 V 领咁样啦，跟住咧我就用咗一个叫贴纸嘅嘢咧，跟住整咗金粉上去咧变一只眼，跟住用一红色嘅嗰啲叫做闪粉 gel 咧就有一个哈哈笑咁嘅样。是不是相对地简单其实都 OK 靓 啊？睇下彭仔嗰个啦 我呢个仲简单啊！嗱，我涂咗啲咧银色嘅银粉，咁咧用咗少少，即系唔好用咁多。咁我觉得咧咁样好易控制得好啲啊，系咪啊？简单得嚟，佢又有少少特色咁样咯。 OK， 帮我攞埋我只蛋啦，唔该啊，呢度，唉， 系哦，仲有呢、這 个，好，好啦， 因为佢湿咗啊，湿嘅。 嗨 到我啊！ 哎，湿晒啊！好啊，我哋摆喺个蛋托嗰度好嘛？阿珍珠，你嗰个咧，你已经完成啦。 啊，系、啊，诶、欸， 完成啦！ 我已经攞咗啲蛋托出嚟噶啦嘛。嚟呢个我嘅，搞掂。 OK， 好啦，嗱，咁我哋咧三只复活蛋咧就摆晒喺度啦吓。我嗰个咧就完成时间最快嘅，因为咧即系吓手工嘅问题啊，尽快完成佢啦。咁啊，然后咧而家戴住口罩咧，用银笔画咗个口罩，仲要攞个彩绘咧。贴咗嗰个即係好似真係哈哈笑个样呢就係彭仔嚟嘅。咁另外呢其实唔係啊唔係似花环似河童啊。 咩河童啊 桂花田你睇呢个成个河童咁样呢有个绿色嘅环呢个头壳顶上面。係啦咪成个河童咁样你睇而家头壳顶啊。真係。 咁靓啊几唔靓 啊。哇咁然后仲用啲粉红色嘅闪粉啦做咗隻眼啦。咁嗰个彩带胶纸呢其实真係唔错嘅。佢可以变成即係你个领又得捆一个边呢即係好似个画框咁样都好漂亮啊。 我觉得呢阿豪仔嗰个蛋呢中间呢嗰啲金粉啊粒星星其实有啲似沙画个效果。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知唔知啊 係啊嗱咁我哋今日呢就尝试啦咁啊我有隻歌仔正喺度啦我哋而家呢就尝试用呢一个唔同嘅即係蛋呢就同你做出呢一个彩绘嘅造型。咁希望你喺呢个复活节呢你可以同你小朋友屋企人呢就画得开心啲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创意啲啦。 南韩单日新增447人确诊新型肺炎，时隔一日再次超过400人感染，另外再多3人死亡，累积102500多人确诊，1729人死亡。新增确诊个案中429宗是社区感染。韩联社报道，随着工作日的病毒检测数量恢复正常，新增的确诊病例亦都有所增加。在社区潜在传播、全国各地群组感染风险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春季出行增加和下个月补选可能令到疫情反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未来一两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67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916.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9蚊，升7蚊；美团294.4，升14蚊。阿里巴巴223.8升7.6，百度集团208蚊升4.6，比亚迪股份165.2跌5.9，小米集团25.6升5.5。盈富基金28.94升3.2，药明生物100蚊升3.75。联想集团11.32升1.28，斯摩尔国际48.35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14，瑞士法郎8.277，澳元5.955，加元6.178，新西兰元5.466，欧元9.1513。 每百日元兑港元7.0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508。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2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5,83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9美元，卖出1,70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卫理道噶。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卫理道。喺新界龙门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挤塞，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内河码头啊。重复多次。龙门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内河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柴湾的环翠道回旋处一带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山道。在九龙，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就在海云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就在怡安阁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屏山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元朗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这个将会是划时代的重大发展规划。 《十四五规划》亦是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蓝图和指引。 香港该如何准确把握，发挥所长？ 密切留意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3月30日下午3点现场转播 《十四五的战略规划与香港机遇》研讨会。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stay喺香港做功课。 好啦，我哋而家咧又要嚟到啊，即系今日好丰富啊节目啊！啱啱画完呢个复活蛋之后咧，又嚟下一站边度？不过今日呢个咧系浓缩版嚟嘅，因为晏啲搭半之后咧，我哋会有最后一集嘅《风速加零保卫队》。 系 咁，但系浓缩还浓缩啊！其实咧嗱，真系唔系自吹自擂。我觉得我哋上一集咧，下一站边度咧，都几作中啊，戳即系笃中咗咧，即系香港好似近日社会嘅其中一种痛处咧。 痛 系啊，即系有啲 热门话题啊。 咁佢系热门话题，但系都系痛处啊嘛。因为如果有人走咧，咁你身边啲朋友唔见咗，你都会唔开心噶 嘛。 系啊，咁啊，所以都好多人啦。 咁但系有得走嗰啲，会唔会又好兴奋？ 都唔系噶，而家唔系海水公园度玩啊，即系唔会话咧，耶、yeah, ，去威去玩。嚟噔噔噔嗱咁啊， 同埋即系佢哋喺去就考虑好多，即系其实我相信咧，佢喺呢个决定嘅时候咧，都真系考量咗好多好多好多嘢， 系、嗯、 即系考虑咗好耐先去落实嘅。相信 冇错嗱，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哋呢个半小时嘅浓缩版咧，不妨都同大家咧又再讨论一下啦。好啦，上个礼拜可能你已经决定咗去或留啦，咁啊，咁究竟如果你真系要去嘅？你应该考虑啲乜嘢紧要嘅事情呢？如果你真係话哎呀我都係想下一站我去大澳都好，我去梅窝都好啊。 好似嗰个听众有听众去平洲，佢话佢都系算移民嘅。 大湾区都得㗎。 啊当然啦。 但就算你去大湾区咁你都系要出发㗎嘛。 系啊，你都要去起行， 考 虑 啲 咩 呢？咁我哋今日都整理咗啲资料同大家一齐呢就分析一下㗎。 喂就唔好话分析咁严重啦，我哋就分享一下啫。 分享下自己嘅见识得唔得？ 自己嘅见识啊，咁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咧，因为就住呢个题目咧，都揾下资料咧。其实原来咧都有啲网上嘅资料咧，系咁样去叫你考虑，考虑咩就 系 嗱，如果你系年轻嘅，咁咧就有啲咩嘅考虑因素咧？咁、就算如果唔系年轻啦，可能成个家庭噶啦，咁佢又会话啊，有其实十样嘢咧，你应该考虑咗先。 我年轻先啦，我哋三个年轻 系啊，真系分类嘅，系、 哎、 有大家唔同嘅 当年轻，当年轻即系仲要搏命。 仲 要搏命噶，哎，年轻得碰着碎，咁应该要考虑啲咩？ 有五个先要考虑嘅因素，第一，当地嘅工作机会系点样？ 系啦， 嗱，咁就 咁有几多啊？可以啊，净话有定工喺度等你去见噶，系咪先？ 嗱，嗰度当地啊比较缺乏啲咩人才，有啲咩行业会比较系做需要人嘅，比较多请人嘅，咁你要了解一下啦。即係譬如原来你係係啦，即係你去大湾区，你去大湾区要了解一下嗰度缺乏啲咩人才啊，边一行业呢请人多啊。你去英国又要了解一下究竟当地边一个工种会比较系热门啲抢手啲，咁嗰个工种会唔会都啱你做啊，或者你特登都要去学下嗰种工种，希望去到当地嘅时候呢你会系容易啲搵工啊。 係啊，因为有工作咧，你个人咧就好似叫做 定 安定啲啊！呢个好首选啊，住屋都唔系第一格嘅、我觉得。 系啊， 即系你有份工有个收入咧，起码喂我又有收入，我住咩都得啦，系咪先？ 冇错。 咁除非你系谂住去创业啊或者投资啦，咁你就唔系去搵工啦。 系。 嗱，我身边啲朋友咧，我哋实例啊，即系除咗佢个标题系讲工作机会，我身边啲朋友咧，佢有啲咩经验试过咧？就系、是、有啲咧，佢就系做类似工程嗰啲嘅，佢真系试过。如果在香港他遥距建定工先，他的目的地是英国，他真的在香港就建遥距建工，真的建得成、 哦、 他就建成了，他的人就才飞 去英国的， 多过下即可能决定可能多 10% 样可能、 不是 他要走的了，但他只不过是用这个方式就稳定一份工、哦、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不用去到先有哇死了大口流针这样， 是的、另外呢另外有些朋友呢他就说预咗好噶啦，即系佢话咧，我预咗咧做牛做马，即系做乜都好嘅。 佢有乜就做啦。 系啦，咁佢点样去确保自己有牛有马做咧？佢就喺香港咧就上人哋嗰啲英国嗰啲求职网站咧，咁佢用几条桥嘅。佢、第一咧就打咧，譬如话佢自己熟悉嘅嗰个工作啦，譬如可能饮食嘅。咁另一个咧，佢就话啦，增加自己就业嘅成功率，佢就揾佢咧叫做咧需要讲广东话嘅。 系， 因为原来你可以咁样去打嗰啲关键字噶， 系啊， 咁啊，譬如佢写住 Chinese 啊。或者 Cantonese 咁样咧，原来真系有好多嘅， 都有好多， 好多噶。咁啊，大部分可能系一啲咧，譬如话做珍珠奶茶店咧，嗰、次都见过，佢有啲写住 Bubble Tea 咁样，咁咧佢就知道，哦，原来佢有啲地方 系需要识广东话或者普通话， 咁咧就会增加自己嗰个叫做成功率啦，咁样。 咁啊系啊， 系啊。不过咧， 如果可以咁样见定工先，都会尝试下啦。 系啊， 即都系你个考量咯，即系话其实你第一步可能就系用呢个方法去谂下先，再去。考虑其他因素嘛， 同埋工作地区亦都影响嘅，因为咧，譬如如果你拣个区咧系旅游区，咁咧我有啲 friend 咧，佢谂嘅时候佢都喂旅游区咧，咁你样样机会都多啲啊，无论系饮饮食食定系走走趯趯咧，咁但系譬如如果你拣咗嗰啲咧，即系哇山高皇帝远，比较偏僻嘅， 即系搵个人都唔见嘅嗰只， 系所谓浮仔啊， 系啦，咁咧就佢嘅好处就可能所有嘢都平。 但你冇乜工作机会，系、 嗯、 啦，因为根本都冇人去嘅，系啦，即系咁，所以呢个就系第一个，嗯、就话当地工作机会咧，其实当你考虑嘅时候咧，原来就 系 有头先嗰啲咁嘅选择噶啦，真系 衍生嘅问题咧都环环紧扣噶，点解咁讲咧？咁你譬如好似头先豪仔话斋旅游区啦，咁、 嗯、 你喺嗰度住啦嘅时候，所有嘅消费物价、楼价、等等啊，嗰、那个社区啊人又多啊，可能又变咗复杂咗啊，咁就 系 你其他考虑因素。里面可能会影响到你。 我甚至乎听过有一个实例咧，佢就本来系谂住去加拿大嘅。咁、 嗯、 咧，当初咧就系、是、话啊，如果去加拿大咧，咁因为嗰个朋友咧，佢系即系做发型设计嘅，咁佢系搵到份工。咁、 哦、 但系咧，其实咧嗰阵时就有啲惨啦，因为咧佢另一半咧就做啲金融嗰啲工作咧，去、加拿大就唔系几需要。咁、 哦、 冇办法啦。咁但系开头即系佢哋个计划就去加拿大啦，咁、样。咁后来咧，应该就系佢知道英国有嗰个 BNO 政策咧，佢、就话喂。会唔会都试下考虑呢个地方呢？再加上呢，就因为英国呢，即係始终嗰个金融发展就好加拿大呢，佢话佢老婆可以搵到份工喎。 咁咪好囉。 于是乎呢，佢毅然呢第一时间就转态，加拿大都唔要啦，就转咗英国。因为佢话喂，我发型师搵嘅钱同埋一个金融企业搵嘅钱，咁就继续金融企业啦，同埋我去到英国我分分钟都继续开始剪头发嘅。咁于是乎呢，佢真係完全用工作嗰个叫做机会呢影响咗佢成个移民嘅决定，咁、 啊、 保障到两公婆就业啊嘛，咁所以系有呢啲事发生 的。所以彭姐喺度讲话，即系第一 样 就 系好紧要 工作机会、啊， 冇错。 好啦，第二咧就系生活文化啦。 咁、 咧你要考虑系咪移民之前咧，其实都应该咧就了解一下你嗰啲目的地咧。嗰、那个嘅文化、那个生活系点样嘅？咁如果最实际嘅方法就系、是、会唔会考虑下你喺决定咧移居去嗰个地方之前，你先去嗰度旅游一下，旅游从中咧就去体验下人哋当地嘅生活咧，究竟适唔适合你啦、 嗯？ 又甚至乎咧可以去当地旅行嘅时候咧，系稳定一啲咧系做房地产嗰啲经纪咧，咁啊了解一下嗰度啲楼价或者系啲居住环境。其实系点样咧？咁先再去决定咧，你系咪需要移民咧？ 头先你其中一点咧，就系话咧，你唔好用呢个去旅行嘅心态， 系啊，唔同嘅。 你唔好去租酒店，唔该，你去租下嗰啲 bed and breakfast 嗰啲，应该系体验得好少少嘅。 B&B 嗰啲 啊，系啦。咁样可能就会 似当地人生活， 系啦，因为佢嗰啲咧就，因为你酒店实在太过奢华咧，即系咩都系享受啊，有人服侍啊咁样噶嘛。但系你要喺个当地住嘅时候咧，你有埋个屋企嘅厨房啦、 环 境啦，系咪、 啊、 你住嗰个社区？因为有好多咧嗰啲 Airbnb 咧，佢哋系会融入社区噶，即系话你隔篱嗰啲真系可能私人楼嚟， 因为民宿嚟噶嘛，大部分真系改建。 但系有啲系成栋都系 Airbnb 嘅，咁咧就但系就唔系嗰。区城区都系，咁我住过啦，咁咪真系好体会到，哇， 买餸好艰难， 唔系超市就咩都买到嘅，你唔好谂住有街市啊，大家明啦，街市啊买新鲜蔬菜啦，系啦，咁啊超市就系买个个喺香港都系咁买啦，但系问题系话。哇，行好远啊！嗰个要搭嗰个地铁站啊，又或者系要搭嗰个巴士啊，行好远、因为呢个真系社区系好唔同嘅， 会 系啦，就唔同酒店一定喺你 外国地方大啲啦。 你酒店你又唔会需要走趯米啊嘛，你落去我要个 buffet 继续食得啦。 所以系要住民宿嗰啲咧就会啱啲咯。 实生活文化咧，我有个 friend 咧，佢又有个实例咧， 系 点 啊？ 佢又系佢有细路嘅，咁咧佢开头就谂紧啊，去唔去英国啊，定系咩咧？因为都几个热门嘅地方啊嘛，佢最后咧，佢同我讲，我就话佢想去澳洲，点解咧？因为咧，我嗰个 friend 咧，佢系运动型嚟嘅，佢本身咧就 系 做好多即系嗰啲户外活动嗰啲咧。 澳洲系好兴， 冇错，因为佢就考虑嚟考虑去咧，佢就话英国咧系即系就好似已经即刻可以去得，但佢话咧，我想俾我仔咧多啲户外活动，佢话咧想有阳光海滩。咁我仲话唔系啊，英国唔系有牛津剑桥成日都蛙艇嘅咩？成日我哋睇亲啲，睇亲啲 夏天咧，冬天都蛙。 都港產片咧，嗰啲放羊回國嗰啲，我牛津蛙艇隊好勁噶嘛，咁樣。但佢話唔同咧，佢話整體嗰個運動嘅風氣咧，佢話如果佢可以用佢嘅方法申請到咧，佢想去澳洲，因為陽光與海灘又真係好多佢哋嗰啲户外啊探險嘅活動咧。就係、是、嗰個文化，佢就想變成咁樣。 你個 friend 講得真係啱 啊！ 我嘅經驗咧，去過澳洲做嘢同埋呢個旅遊咧，都係咧個感覺係咩咧？你喺街度行嘅時候咧。 有八成的人咧都是着运动装。 哦、oh, yeah. 啱啊， 冲浪装啊嗰啲系啊， 佢哋嘅时装就是运动装。 Yeah. 你真系好强烈嘅感觉咧，澳洲人真系好中意做运动。 系啊，咁譬如你一讲起英国，可能你正路就谂起干湿褛 啊、 绅士啊，系啦、啊，即系所以佢就会咁样考虑咯。即系我都冇谂过噶，哦，你为咗嗰、那个成长起嚟咧，所有嘅文化习惯咧，佢就系啊，佢想艰苦啲时候揾澳洲咁。 咁佢又应该要考虑因素咯，嗬？ 佢清楚自己想要咩？ 冇错， 系啦， 好啦，咁第三个考虑因素咧，就系、是、家人朋友啦，系、咪？ 系 嗱，虽然咧，即系你话去到外地嗰个生活咧，就系、是、你只向往噶嗰种嘅气氛啊。嗰啲制度啊等等，咁但係咧，你身邊嘅朋友同埋你自己嘅屋企人咧，呢啲咧你就要考慮啦。去到嗰度咧，未必佢哋全部喺曬度噶啦嘛，係 冇錯。 所以咧就要考慮究竟譬如你離開咗呢、這個自己譬如香港地方，咁你嘅父母個照顧會唔會成為問題嘅咧？定、係你可以有能力帶埋你嘅父母去到下一站嚟到去居住咧？ 冇錯。 咁如果係嘅話，嗰、那個申請嘅程序又會係點？会不会棘脚棘埋你自己都申请不到呢变咗 系啦， 咁呢啲咧就要考虑埋啦。 你记唔记得我哋一次嘅点唱咧？个听众咪话咧，点解会拣澳洲啊？ 系啦，近啲啊嘛， 飞翻嚟都近啲啦，咁样 真系喎、 啊。喂，嗰啲英国、美国啊，食十几个钟头要转机啊，嗰啲咁样好系嘢噶嘛。 同埋如果你嗱，你要探望又系啦。咁如果调翻转，你话你想带埋家爷仔啦过去嘅话咧，咁佢嘅天气就直接影响你个父母究竟适唔适应当地啦。 呢、这个当然。即是一家譬如两公婆的咁就只是就隔离嗰个啫。其实就隔离嗰个已经是 好容易的了。 点样容易啊？头先你嗰个朋友 case 已经是话，究竟我就份工好啊，定要就大家中意？咁、考量了几下啦。 系。 咁你仲何况有细路啦，同埋可能有仔有阿爸阿妈咧，嗰、个考虑个因素都更加多咯。 系啊。 因为好多嗰啲爸爸妈妈咧，佢哋话：喂，我真系喺香港，全部朋友喺晒度。 冇错。 我去到嗰边，我要。要等你得闲先车我周围去，如果唔系我点样行啊？佢先 好似冇得 到噶嘛， 系 啦。咁呢都系佢哋要考虑佢哋嘅心态、心境嘅因素咧，好重要嘅呢件事。 跟住落嚟仲要考虑下咧生活圈子。嗱、呢个生活圈子咧都似咧头先讲嘅生活文化同埋家人嗰个嘅考虑啦。因为咧如果你去到外地生活嘅话咧，咁你个生活圈子咧就同原本喺香港好唔同啦。咁睇下你本身个人系点啦。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好 熟嘅人，即系好好讲嘅。 咁有机会咧，你去到外地嘅时候咧，一下子你未有一啲嘅朋友圈咧，咁你会感到好寂寞咯。 系啊， 咁样，咁呢个你要考虑咯。咁所以移民咧呢一个嘅考虑点咧，佢最后有一个嘅因素咧，就系、全部嘅最终啦，就系、你其实。为咩原因非走不可呢？要问清楚自己啦。咁要决定之前要谂一谂，系咪有一个非走不可嘅原因呢？定系一时冲动，见人哋走你又走呢？咁。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词，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头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出新鲜的句子，这晚 天光前啊，唔知你会唔会可以天光前已经做好呢个决定？因为如果唔系，擘大眼一起身，你已经人在异地啦吓。 我怀疑佢系要谂题啊，谂到天光都未谂到 啊。呢个字系啊， 系啊，天光前咯，咪就系要啊。 阿拉曼奇咧，佢就话啦，佢话即系要移民咧，真系要思考一下。佢话咧，佢想咧，如果去英国嘅话咧，就真系要适应佢天气，同埋咧，佢要学揸车，因为佢冇车牌。佢话佢想到呢啲咧，真系好唔容易啊！有好多嘢咧，都系要好好强化自己嘅正面心态。同埋要好好咧，有好嘅心理質素啊！嗰、那個身段咧要學懂放下啦嚇，係啊，唔好即係不要再用咧。我以前咧係點點點，我以前係點點點啊！ 做大經理啊， 我長跑冠軍嚟啊！ 即係唔好話我以前喺香港點點點幾威風啊等等嘅心理啊，去到異地生活啦，同埋要學習接受異地嘅好同埋唔好啊。佢話有好嘅要好好感恩，遇上唔好嘅就要好好學習接受。佢話心态是胜于一切，我都好认同佢， 咁都系要转变嘅。好啦，阿 Connie 咧，佢话咧，个大女因为明年咧准备考呢个 DSE 啊，所以暂时咧佢话要考埋呢个 DSE 先至咧去考虑咧走唔走，因为始终咧离开香港咧都系十万个唔舍得。 咁即可能如果佢 DSE 成功，譬如考到本港的大学咧，可能就未必走噶啦。 咁自然啦， 系咯系咯， 香港嘅大学咁好。唔 系正路，因为你要考虑 DSE， 其实唯一因素就系博唔博到大学。 呢段时间呢几年呢，即系中四、中六嗰啲家长就系有啲咁嘅心态。 都系嘅， 留喺香港读书都系好好噶。 冇错，今日半小时嘅浓缩版啦吓，咁如果仲有啲心声未讲到嘅话咧，唔紧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你讨论一下下一站究竟去边度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二。他在表决之后说，有关立法会这一次方案中四十三十二十的比例，不单止能够确保外国外港人士进入立法会，更加重要的是令今后立法会可以发挥真正角色，和特区政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和监督。谭耀宗说，今次修订在选举委员会中增加了外国外港团体政协委员的名额，以及全国性组织代表的参与，亦都恢复功能团体以团体票为主来选出代表，令选委会的覆盖面更加广。他又说，区议会议员不再纳入选委会中，可以让区议会去政治化。谭耀宗强调，今次修订有坚实民意基础，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港理念，有力阻止乱港分子利用选举进入选委会和立法会的企图。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当人大常委会今日稍后公布有关决定之后，他会召开记者会讲解内容，公布特区政府跟进工作，并回应相关的问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目的是要确保有关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香港繁荣稳定。他说，不同政见的人士只要符合基本要求，他看不到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参选。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的责任包括向市民解释为什么本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而且要在紧迫的时间内完成本地立法，以及在未来十二个月举行三场选举。十二港人案中的李宇轩早前在内地刑满被移交本港警方，他的家人说未能够跟他联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不会评论李宇轩的个案，但可以肯定地讲，执法部门对法律的持守非常严肃。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每位被拘留等待上庭的人士会被告知个人权利，例如是不是要见家人或者律师，但如果被拘留人士不愿意行使有关的个人权利，当局亦都要作出保障。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出公司查冊的新建議，包括在首階段容許公司不被公眾查閱董事通常住址、董事和公司秘書的完整身份識別號碼。記者協會表明反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看不到記者為何有特權。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收緊查冊會影響律師和會計師提供服務，以及記者進行調查報導，當局會不會平衡有關訴求，讓記者成為指名人士。林鄭月娥回應說，個人私隱是要受到保護，公共名冊的存在已經是平衡，讓有需要的人士檢視，但亦都要作平衡。如果有關的資料並非必要性，這些是不公開。他又說，防止起底、防止個人資料被武器化，甚至在傳媒網上發放假消息和仇恨言論等，都需要處理。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未来一两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72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92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8.5升6.5，美团294.4升14蚊，阿里巴巴223.8升7.6，百度集团208.4升5蚊，比亚迪股份164.9跌6.2，小米集团25.5升5毫，盈富基金28.94升3.2，药明生物99.9升3.65，联想集团11.36升1.32，斯摩尔国际48.3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4，加元1.259，人民币6.571，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05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583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73美元，卖出170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Carrie 吴雨霏的访问呢，我深深体会到这个女人啊，是会受到这个亲情影响，真的很大的。个仔锡佢，仲开心过老公送花啊！ 唔使呷醋啊，因为好多老婆啊都当老公啊系长唔大嘅细路啊。 想知多啲吴雨霏点样保卫家庭，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桂花田啊！ 唔经唔觉已经嚟到我哋呢个咧丰收家庭保卫队咧压轴篇啦。 系啊，曾志豪，我哋好犀利啊！即系咧压轴篇咧，请嚟咧我哋呢位啊，系人靓声甜啊，呢个靓妈咪系嘛？ 系啊，冇错，即系Carrie 啊，吴雨霏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咧，究竟佢而家变成一个事业型妈妈之后咧，佢嘅心得究竟系点样 ？Carrie 你好， 嗨你好，两位主持你哋好， 好 耐冇见。 喂，点啊？究竟你即系而家咧，你嘅身份咧已经其实你继续系歌手啦，但我谂更加多人咧。而家成日都好关心就系、你嘅家庭状况，你妈妈系点样咧？其实呢个身份嘅转换咧，有冇任何困难嘅对你嚟讲？ 其实都系，我都好一阵冇出嚟见大家啦，同埋都好耐冇做过访问。 系咯，系啊，你有会唔会啰啰挛噶？其实 系咯， 我好紧张 嘅， 其实而家 唔使紧张，我哋倾电话倾下偈啫，讲下你哋家庭状况，系咪好耐？系咪都冇乜点接受过？由歌星咧，通常都系讲歌噶啫嘛， 系 之前所有访问，但系而家唔系啦，已经 讲 baby 系啦，讲 baby， 讲你两个 baby 啦。 是因为而家真系因为我啲小朋友仲好细个，咁我个仔仔今年而家两岁半，咁我个女就16个月，咁佢哋仲好细个，咁变咗我都想即系喺呢段时间花多啲时间心机去陪佢哋咯，咁我而家都真系差唔多日日都喺屋企去陪佢哋啊，去照顾佢哋，咁所以工作暂时啦，暂时呢一刻我就会减轻啲咯。 但系你会唔会咧？嗰个人咧好难搣得甩嘅。我哋有啲朋友咧，佢唔一定系做演艺界啦，佢可能系普通事业型嘅女强人咧。佢突然间做咗妈妈咧，佢话佢都唔惯噶。哇！你要我日日喺屋企咧就照顾小朋友咧，手痕啊，脚都痕啊，好想行出去噶。你点噶？嗰阵时系 我开头好唔惯噶。咁你知道我哋呢一行真系你日日出去接触唔同嘅人噶嘛？你日日都系做唔同嘅嘢噶嘛？咁但係反而真係頭嗰年呢，我就真係好唔慣，因為日日都好似做緊同一樣嘢，即 係起身喂奶啦， 係啦喂奶啦，換片啦，跟住瞓覺啦，係啦，即係好似個機械人咁樣呢，日日都係去做緊呢啲嘢。咁我開頭都真係好唔慣，同埋反而都會有啲壓力嘅。咁但係後尾我就覺得其實有返自己嘅時間好緊要嘅，真係無論係出去即係自己行個圈啊、食個飯啊、見下朋友啊，或者真係出嚟做下嘢啊，其實對於自己嗰個心理狀況咧，其實我覺得係健康啲咯。 係啊，即係唔使將個壓力咧，淨係擺曬落小朋友度咧，平衡翻啊，即係一個人。 冇錯，冇錯。 咁啊，你會做啲咩啊？即係喺呢個叫即係嗰個叫離開呢個屋企，唔使再對住兩個小魔怪嘅 出嚟做嘢係咪 啊？ 唔係出嚟做嘢，可能行街啊，可能做個 spa， 做個 facial 咁樣。 是呢排我喜欢行山咯，是啊，咁我其实头嗰年咧，我反而唔系小朋友黐身，系我好黐佢哋啦， 系因为舍得噶嘛， 系啊，咁我就真系比较少，即系话抌低佢哋出去，因为其实我都想自己亲力亲为去照顾佢哋， 系， 咁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大少少咧，咁我反而就会趁而家，譬如天气好啲啊。咁我就會同我老公真係兩個人咁樣，好似當拍拖咁樣去行下山啊！咁其實嗰個零兩個鐘頭，我覺得即係離開一下屋企，有翻自己嘅時間，甚至乎唔係同老公啊，或者自己一個人去行山，我都覺得係對自己個心態好啲咯。 但係咧，你好得意喎！頭先先話咧，我仔咧係兩歲半，我女16个月，跟住佢就話啦：，係佢哋一大咗啦嘛。 大少少啦， 其实都未够三岁嘅，系咪先？ 未够三岁， 出嚟呼吸下新鲜空 气。即系你都系心野嘢，系咪啊？ 做妈妈系好矛盾， 系咪啊？ 一来又唔舍得佢，二来又觉得佢咧，哎呀唔睇唔得，但又想有自己嘅时间，系咪啊？ 系好矛盾， 系咪啊？ 不过以前咧，可能我哋诶成日听 Carrie 嘅歌咧，都 系 好多情歌噶嘛。咁以前嘅情歌咧，无论你点样即系悲伤前面啊，激荡人心咧，都系讲紧。是二人世界的事啫，咁但系而家咧四人世界喎，你而家咧即系再睇翻转头咧，即系如果要你再演一啲咧同感情有关嘅歌曲咧，你而家会唔会突然间发觉嗰个亲情咧，其实可能可以俾你发挥嘅题材空间咧，其实可能真系多过就咁唱两个人嘅情歌越嚟越唔同咧，真系。 反而而家即系做咗妈妈，你多咗个身份咧，我谂你即系大家谂嘅嘢已经。跟以前好不一样，即是可能会啲嘢会想多咗，或者都是放佢哋喺第一位啊。咁又会或者諗下究竟 即我都有想下究竟我唱啲咩歌而我小朋友係會聽 嘅。係咯，好多嗰啲譬如嗰陣時阿克勤啊，又或者阿張繼聰嗰啲啦， 啲爸爸嘅歌， 佢哋會出一啲爸爸嘅歌㗎嘛。你覺得係咪都要唱返啲可能係媽媽心聲嘅歌啊？ 要啊，係咪啊？ 都要㗎。其實我係好希望有一日即我啲小朋友係可以喺舞台上面睇到我唱歌嘅。 係，即你都想佢做呢行係咪？ 唔係啊，佢做 fans 啊， 淨係做 fans。 慢慢上台，即媽媽咧，即係你大個啦，媽媽可以出翻嚟去唱歌啦，繼續佢事業啦。咁咧，佢嘅台下小 fans 就真係媽咪咁樣。 因為佢哋唔知道我係。即係歌手嚟 嘅，佢而家就係知道你係帶佢玩啦、喂奶啦、換片嘅一個媽媽咁樣咯。 佢未見過我喺台上面嗰一面， 即係你好期待呢一刻， 都期待㗎。係，我諗我會幾感動咯。 咁你會諗住幾多歲咧？即係佢哋去到幾大個咧，你先至會 全面復出 啦。 希望盡快 我覺得佢應該心痕 的。我真係咁話。 咁但係你有冇都不停咧，即係操到自己好 fit 啊？你知道好多媽媽咧，好罩忌就話慘啦，做咗媽媽咧， 生完兩個之後咧就 係啊，蓬頭垢面啊，即係直情係唔再孭手袋啦，要孭奶粉袋出街嗰啲啦。 跟住個肚腩又收唔到啊！ 你嘅近況係點樣㗎？係 啊， 我而家每日著咩褲我都要諗清諗楚。 點解啊？ 因為咧， 佢哋即係可能又拎住個畫筆咧，又一畫咁樣。 系啊， 跟住咧，或者佢哋食嘢咧，咁可能整到污糟邋遢啊，咁样啦。咁即系其实，譬如着衫已经冇以前，即系话哇，要即系以前真系可能会着得靓啲啊，打扮下出街。咁而家其实唔系我唔想打扮，系其实因为凑住佢哋又要方便啦，系咪先？又唔想佢哋整污，即系佢哋会比较容易整污糟啊，咁样。 不过好多人都话个妈妈忙我噶咯，即系为咗照顾小朋友，可以忘记自己噶。 是啊，其實頭嗰年真係會嘅，因為始終都係新手媽媽。 第一個咧，係咪啊？ 係啊，咁好多嘢都可能好緊張啊，或者真係將啲時間心機放曬落喺嗰個小朋友身上。咁但係我自己學習到嘅一樣嘢就真係有陣時都要擺自己。真係擺自己嘅 well-being 喺第一位咯，即係其實你自己點樣照顧自己，你點樣令到自己開心，咁樣你先可以開心地照顧嗰個小朋友啊嘛。係 啊， 係啊。咁有陣時即係當然我唔係話日日都咁烏嘢啦。咁但係有陣時即係譬如有時我真係行個街啊，或者我出去買嘢啊，咁我自己着得靚少少，其實自己又開心翻，係咪？咁同埋，譬如我自己都有 keep 住做運動，咁但係我做運動真係為咗自己嘅健康咯，而唔係話啊我要練六嚿腹肌咁樣，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嗰個心情都好緊要，所以我就先至去做運動咯。 啊，呢個好緊要啊 ，Kelly， 即係因為咧好多時咧真係每逢呢啲媽媽，尤其是媽媽生咗小朋友之後咧，就真係120-150% 咧，即係淨 over 咗100% 咧，係照顧向曬啲細路仔嘅，而冇咗自己嘅，即係我就係個咁嘅人。 係啊， 而家咧先 你嘗試合理化自己蓬頭垢面啊，阿田。 咁我到而家咧，佢真係大個曬啦。 係。 系啦，咁所以咧，我先话啊，搵翻自己啊，咁啊，即系整理一下自己。所以你呢个心态咧，好好，我希望你继续 keep 住。 嗱， 系啊，好难平衡嘅，但系都要去提醒自己咯。 冇错，嗱，而家咧，我哋知啦 ，Carrie 咧有一对好可爱嘅仔女啦。不过之前咧，佢都有个比较即系伤感啲嘅怀孕经历啦，有啲即系意外发生咗啦。 系。 咁好多人都会即系经历一啲咁样嘅意外之后咧，可能佢会有阴影。又或者咧，佢會成日凝住咧，即係會好唔開心嘅。其實你而家點樣即係回想翻當日你呢個經過咧？兩公婆係點樣攜手克服嘅咧？ 其實我而家諗翻起咧，我都幾感恩我可以同大家 share 呢個經歷嘅，因為其實當我 share 咗呢個經歷之後咧，我發覺原來其實真係有好多女人咧係經歷過小產嘅。咁而分分鐘可能即係你當係一個房裏面有四個女人，咁一個女人其實都已經經歷過呢樣嘢啦。咁而呢樣嘢可能即係始終即係大家都會比較敏感啲，冇人去講，冇人敢去講呢件事。但係其實我覺得去支持對方，互相支持，去對方關心對方好緊要咯。咁所以即係當即係我呢、這個經歷，即係大家知道咗，其實我真係多咗好多 support 嘅，即係有好多無論係朋友啊，或者一啲我唔識嘅fans 啊，或者媽媽都會留言 去俾好多支持鼓励我，因为佢哋都有同一个经历。 嗯， 有冇一啲嗰阵时会啲唔好嘅念头咧？譬如话啊，怪自己啊，系咪我有问题啊？点解嗰一次会出咗呢个意外咧？嗰阵时有冇曾经有呢啲负面情绪出现过？ 有噶，一定有噶，因为始终。即系你唔知点解会发生噶嘛呢件事，即系实在即系譬如你问医生，其实真系有 好多个原因， 系啊，好多原因，甚至系其实你好难 check 到系啲乜嘢，咁所以即系都会去我自己都有试过有呢啲 moment 嘅，即系可能会怪责自己系咪自己做咗啲乜嘢啊，即系身体唔好啊，或者点样啊咁。咁但係我就即係我自己嗰、那个學習就係唔好去跌落嗰个窿里面囉，即係唔好一路喺度转牛角尖，就咁去諗一啲 negative 啲嘅嘢囉。咁反而即係我觉得要向係囉，即係向好个方面去諗。咁同埋我觉得真係尤其是夫妻嗰个互相去关心啊，去支持好紧要。即係我都好感恩，即係我老公係好 supportive 啦，好明白啦。其实有陣时佢未必係话讲啲乜嘢嘅，即係可能係真係即係听我呻啊咁样，即係我都觉得已经帮我好多囉。 呢个好重要啊，即 係 你已经孤立无援啦。如果隔离嗰个人呢，佢可能仲喺度即係踩到脚呢，大件事啊。 即係或者唔抽 筋。即係你点行出嚟呢个困境咁样。 係啊係啊。 咁当初你即係决定再次去怀孕嘅时候呢，其实有冇话即係都好大， 都好担心，好战战兢兢 嘅。係啊， 会㗎，都会㗎，因为始终即係有一个可能唔係咁好嘅经历呢，咁都会担心嘅，即係唔担心就真係呃你啦。咁但係我觉得即係保持一个平常心好紧要囉，即係That's why 其實我嗰陣時我都好感恩，我即係我其實都有同我老闆講，同我公司講，咁我都話我想呢段時間真係好好地去休養啊，咁樣即係減少工作量啊，咁我都好感恩佢哋非常之明白，亦都好支持我，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唔開心嘅事就過咗去，就唔好再去諗啦，咁樣就慢慢去調整自己個心態咯。 啱嘅。 嗱，作為一個女性咧，即係嗱，你又已經唱歌啦，係咪？即係已經去到嗰個崗位嘅時候咧，點解突然間會話，喂，不如我哋結婚，不如我生仔咯喎，咁樣。 即係急流勇退好似。 你明唔明啊？即係即係點解會有嗰個心態？係啲咩轉捩點咧？定係令到你啊？不如咁好啦，我都覺得係時候生 B B 啦咁。 其實。我諗返起先都好幾年前啦，其實嗰陣時，因為其實我同我先生真係好細個已經認識啦，我哋係好似14歲已經認識。 哇，同學嚟㗎， 我哋即係係囉 ,sort of 同學咁樣啦。咁、 okay. 但係真係拍拖就好似20歲就拍拖。咁但係當中即係都經歷咗好多離離合合咁樣啦。咁、但係我諗到最後一次即係喺翻埋一齊嘅時候，即係我諗大家都係都係同一個目標或者同一個諗法，就係即係如果真係大家再喺翻埋一齊，我覺得即係要就真係希望係長長久久啦，咁即係唔好再分開啊咁樣，咁睇下大家係咪諗法一致咁樣咯。咁、但係當初我哋去傾嘅時候，我冇諗到話啊，即係即刻結婚啊咁。咁但係跟住唔知即係喺翻埋一齊一年之後，咁佢就求婚啦咁樣。所以其實都即係唔係話我去 plan。 OK OK， 係 啊係啊， 即 係 佢都遵守佢承諾咯。即係佢話再喺翻埋一齊嘅時候，不如我哋就一路落去啦咁。 係啦， 咁梗係要做埋嘅結婚生小朋友嗰啲咁嘅計劃。 就豁出去噶咯，即係可能你就會都願意接受你嘅事業，就係突然間你就要暫停一陣。 緣分嚟㗎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咁我又覺得。即係嗰陣時，我又未話諗話要即係即刻生小朋友啊，或者點樣嘅。咁我都覺得啊，好啊，咁都可以去試下，即係同埋，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即係唔係話啊結咗婚就唔可以做嘢咁樣噶嘛。即 係係啊係啊，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嗰陣時我都冇諗太多話啊，會唔會影響事業啊，或者各樣嘢都冇諗太多。 係咁而家咧嗱，呢一、個即係有小生命喺你屋企度啦。 係啊，兩個添。 其實我哋都 好一個女。 係啦，我哋都想知道就係你覺得同就咁二人世界咧有啲咩唔同咧？佢俾一個家庭咧多咗一啲乜嘢嘅即係元素咧，可能係你會覺得好珍惜、好重視嘅啦。 小朋友啊， 系啊， 哇，好多。其實有了小朋友之後，我覺得反而他們兩個教識了我很多東西。雖然他們只有兩歲，但其實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耐性咯，即我覺得他們兩個反而即對著兩個這麼小的小朋友，即反而因為 我是一個很沒有耐性的一個人來的，但即反而對著他們兩個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耐性在哪裡出來啦，這樣咁就即教咗我好多嘢咯，咁同埋我覺得即佢哋帶咗好多歡樂俾我咯， 嗯， 係啊，即有好多時候唔係話事業啊、名利啊嗰啲，即會俾到嘅一啲嘅歡樂俾我，係真係屋企嘅愛啊，同佢哋一齊去做一啲嘅。即系咯，同佢哋陪伴啦，即系我觉得呢啲嘢系好难去 replace 噶咯。 有冇一个刹那间嘅一个 画 面咧？你好窝心，好感动啊，好感触啊，系啦，有冇咁嘅情况？ 其实因为我个仔而家开始慢慢即系讲多咗好多嘢啦，咁咁我哋其实每晚我同我先生即系都。即系我哋讲咗话一定要做嘅，就系我哋一定会即系一齐去同佢读书啦，即系临瞓前读书啦，跟住就摆低佢哋瞓觉嘅咁样。咁咁我哋呢、這个即系呢一个咁样嘅 routine， 其实即系由佢出世到依家都会 keep 住咁样做。咁但系最近即系我个仔就会，譬如临瞓前佢就会讲 I love you 妈妈咁样。即系呢一样嘢，虽然好少嘅一样嘢，好细嘅一样嘢，但系好感动，即系。 即系佢 好似喷听咗好耐， 原来佢有反应噶、哦。 开心就当然好多地方啦，咁但系你哋会唔会两公婆咧都有拗撬咧？即系教小朋友，虽然而家都系咁细，去到两岁啫，但会唔会应有分歧咧？ 我又唔会话我哋好大嘅分歧，但系即系细嘅拗撬一定有，两公婆点会冇啊？即系。同埋，反而我哋即係可能一啲拗嗰啲嘢，真係好少嘅一啲嘅嘢，咁都係啲瑣碎事咯 ，for 兩個小朋友。咁但係我覺得反而係我哋兩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好緊要， 因為嚇大學同埋 係因為其實即係雖然話我同我老公一齊好多年啦，咁但係咧始終即係當有拗撬嘅時候咧。咁我哋 actually 前幾日先講起呢樣嘢，因為我老公係鍾意譬如一有一啲嘅拗撬啦，咁佢就會即刻要講嘅咁樣。咁我呢就唔想講。 OK， 即我就覺得唉，你俾我冷靜一下，等我組織一下先講啦咁樣。咁變咗即係啦，即係呢啲嘢就要大家去互相遷就囉。是啊， 都是學習嚟嘅，其實 冇錯冇，兩個人相處一定是很大的學問。 喂，咁個個都話望子成龍成鳳啦，你哋兩個對仔女望啲咩咧？ 有啲咩期望啊？ 係咯， 期望期望佢都係我諗好多媽媽嘅或者爸爸嘅心願，希望佢哋即係首先身體健康啦，同埋其實我希望佢做一個有愛心嘅人咯。是啊，即是我觉得其实他们小朋友在香港很幸福，他们有即香港有很多很好的学校，有很好的教育，那我不是太担心这件事，那反而我很希望他即是爱心这件事我都不知道怎样教， 即 是 做 个 好人， 是希望他帮人啊， 即是爱人啊， 是啊是啊，即是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可能是要由我和我老公去做一个好的榜样，等他们去学习咯。 嗯，想不想他们做你这行啊？ 暂时不是很想，但我的儿子很喜欢唱歌， 他当然有妈妈的基因的嘛。 他好像很喜欢音乐，那看看他想怎样 即是给他顺其自然去发展。是啊，喂，那最后呢，因为我们个环节叫做嘉宁保卫队，我们都很想问一下嘉宾，你自己会觉得对一个家庭来讲呢，做了一些什么的动作啦，可能是或者有些什么元素呢，你就觉得那就是真的保卫了这个家庭了。 我觉得陪伴啦， 嗯， 是啊，陪伴啦，因为我觉得时间很宝贵的，咁尤其是小朋友大得太快了，即是虽然他们现在都还很小个，但我觉得这两三年突然间好像眨下眼就过了，咁我觉得即是趁 即是我仲有氣有力仲有時間嘅時候，我想希望可以去同我同我先生啦，係啦，我哋兩個希望可以陪伴多啲嘅小朋友。我覺得陪伴係對於小朋友嚟講最好嘅禮物啦。 啱嘅，因為揾再多嘅錢咧，但如果你唔喺佢身邊嘅話， 你錯過咗啲時間咧，同佢哋成長嘅時間咧，都係一個好可惜噶。所以陪伴都好緊要啊。 係啊，非常多謝我哋呢一個家庭保衞隊咧，我哋壓軸嘉賓咧有 Carrie 吳雨霏啊，祝你哋一家都要平安快樂喎。多謝曬。 骂怨过，曾的心愿先怕总有泪，只感到上帝离弃我，没收的心刻满我的罪，全凭身边宽恕我的他，扶我再走过去。不要紧，我知我知你有多累，仍确信世界美好的，拥抱身边迷失的，尤其是创造奇迹，分享多一点爱，因我有经历，因爱守护这经历。仍确信这里美好的，拥抱身边惶恐的，遇到千飘冷颜色，神采不会被磨蚀，来一起继续。几次苦等，所以坚忍。难得我这片黑暗总算有灯，这个躯壳总算有心。 系啊，Carrie 吴雨霏啊，奉爱之名啊，唔经唔觉咧，我哋咁多集嘅家庭保卫队又暂过一段落咯，真系。 咁啊， 希望咁多集以嚟都俾到好多咧，即系保卫家庭嘅信息咧，等大家都要重视你嘅家庭关系。 同埋都睇啊，都原来了解到佢哋啲艺员朋友啊， 系啊，冇错，佢哋嘅付出 系啦， 系啊，好啦，我哋听日再见， 拜拜。